在已经是月尾了，你交了月费未呢？未交的话就请到 myradio.hk 节目月费收费表，揀选你想撑的节目。预先多谢大家持续支持 my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首先跟大家見面啦，今天我哋講呢個題目咧，就亦都係同香港有關啦。咁啊，關係大唔大咧？咁就都要即係聽完個節目嘅內容先知嚇。 係， 我就覺得 大家判斷下啦。 嚇，要一啲即係偵探術嚇，咁先可以查到呢件。但係呢個係一個好古代嘅事。咁但未講呢個之前咧，就要提一提啦。就喺澳洲嗰度咧，其實有一個地方我好想去嘅。但是去咁多次澳洲都冇去到嘅，就係呢個聖山啊！ 啊，呢個世界中心啊！ 世界中心，咁咧就嗰個地方就好出名咧，就喺澳洲嘅中心嚟嘅。咁澳洲嘅中心就係一個沙漠地帶啦。咁當即係呢個地方咧，就係被當地嘅土著視為咧，就係神聖嘅山嚟嘅。咁咧就個山係，如果即係你影得啱，喺個夜晚黃昏嚟影出嚟咧，就成個紅色嘅， 係會變色嘅， 會變色嘅。咁就我你有冇去過啊？ 冇， 你冇去過嘛？咁即係喺近年咧，其實好多人走上去爬嘅，即係唔好講近年啦，即係好多澳洲或者遊客咧，都即係要上一上個山頂嗰度爬上去。 咁但係咧， 就喺應該琴晚開始啦，就已經係禁區嚟㗎啦。 啊， 就 你爬山 因應嗰個當地嘅土人。即係土著嘅要求咧，就唔好再爬啦，因為嗰個山度係聖山嚟嘅，咁就只可以好似呢個荒野波齊峰咁樣，就喺下面兜個圈， 遠觀。 遠觀。 哦，咁好可惜，我去唔到咯喎，咁就係、是、因為呢個山有好多人都講話，其實一個好巨型嘅珊瑚石嚟嘅。以前喺個水底下邊嚟嘅，咁樣就同埋咧，即係有好多。如果你講個，如果地球好似一個大嘅人體嘅話咧，呢、這個就出氣口嚟嘅。咁樣就而家即係好多人都講話，其實我哋而家地球好多時嗰啲氧氣嘅，有大部分咧都係呢嚿石頭咧都有供應嘅。咁啊有依個咁嘅説法咧。 但係睇啲文又好得意個山，好特，佢即係總之好詭異啦。咁文説就都幾多人喺度死咗嘅。咁以前就有一套好著名嘅電影咧，就係 Peter Weir 啊嘛，澳洲嘅電影啊，吊石山 咩 Hanging Rock 咁亦即係講呢件事，就係話一班中學女中學中一個女子中學就去咗之後失咗蹤唔見，文説好似真事添。 真事嘅嗰、那個係嗰、那個呢個經典導演嘅經典戲嘅咁佢我諗佢大家最熟悉嘅就係嗰個叫 Witness 啦，係 啊，證人 證人啦， Harrison Ford 做嘅嗰部嗰部係都視為嗰個叫做係經典戲嚟嘅啦，即係澳洲啊美國嘅一個經典戲。 咁另外仲有何索嘅綠蟻安睡的大地啦， 綠蟻安睡的大地啦，又講呢度啊。佢因為澳洲咧，佢相當之有趣咧。如果歸納嚟講咧，即係而家其實講成個世界文明史咧，裡面嗰度咧，就澳洲咧就唔係咁列入呢個文明史裡面嘅。何解咧？當咗佢係 the other place 嘅，即係另外一個地方嚟嘅。咁樣佢唔受嗰個叫文明嘅嗰個管轄嘅。即係等同於即係其實係一個叫人間天堂啦。即係響個古代裡面嚟講嘅。咁自從咁我諗即係澳洲咧，即係廣被去認識咧，就係即係嗰個叫做大航海時期嗰陣時間啦嚇。咁亦都好多即係西方嘅嗰個航海家。澳洲即係發現咗澳洲之後嗰陣時咧，就亦都將佢咧即係作為一個叫做係流放地啊，有依啲咁嘅 罪犯去噶嘛，最多 係啊， 所以一講起澳洲的時候，其實它的文化、它的世界到現在來講都是一種叫即係呢個我哋嘅地界裏面嗰個最最獨特嘅一個文化地方嚟。 係啊，咁佢而家都即係個稱呼大家都要改啦，因為以前就叫 Ashwalk 啦，咁而家就 Uluru 啊，我唔識讀個名。 用翻土話， 即係佢個尊重翻當地嘅土著原本叫佢呢個地方啦。咁亦都即係以前去爬嘅，亦都。即係佢哋會覺得係一種冒犯啦，因為佢哋喺呢度就應該祭神嘅，即係呢個 神聖地方 神山啊，咁其實喺世界不同嘅地方咧，亦都有啲所謂即係呢啲神聖嘅山嘅睇法喺度嘅。咁今日呢個題目咧，嗰個靈感喺邊度嚟咧？咁好有趣喎，就大家知道啦，就呢個古蹟鑑定嘅即係鑑定處啊，咁佢咧就最近咧就有三個古蹟咧就鑑定咗為真係香港古蹟嚟嘅。咁其中一個咧就係喺呢個應該係黑角頭啊，就係一個石刻。係咁另外一個就係應該玉虛宮啦， 玉虛宮啦， 係啊。 啱啱我最近都有講呢個北帝 嗰度啦嚇。咁咧就香港古代石刻咧，我自己以前都喺一啲私人嘅一啲 lecture 入邊提過嘅。咁但係呢個節目就冇講過嘅。咁其實香港就唔少嘅。香港如果你睇到 Facebook 嗰度，其實佢哋已經有嘅啦，就 相當之多。 東龍島啦、蒲台島啦、石壁啦、長洲啦、牛西灣啦、大嶼山、大浪灣啦、龍蝦灣啦、黃竹坑。黃竹坑呢個就比較特別，因為黃竹坑其實就唔係真係喺一啲近海嘅地方嚟嘅。咁喺跑馬地嗰邊嚟嘅，咁點解嗰度都有咧？一個比較奇怪的地方嚟嘅嚇。咁佢列為古蹟呢度，我就覺得係遲咗噶啦，因為事實上就好早就應該呢睇到就做古蹟。咁而家 啲反應都係啦。 而家個問題咧就係呢啲古蹟咧就越嚟越係難保養啊。保養嗰部分我哋唔講啦，因為事實上同呢個節目本身個內容冇乜關係啦，但係。 嗰啲好專門嘅， 好專門嘅嘢嚟，因為個考古專家佢都話，佢都搞唔掂嘅。佢點樣去保育呢個呢啲古蹟咧？即係呢個係一個難度，因為佢近海啊，好多時會俾嗰啲嘢腐蝕，即係會有啲海水會腐蝕。 學嘴嗰邊都有嘅，但係嗰個可能係最多保護嘅一個地方 啦。係啊，咁另外就有人塗鴉啦，即係你即係搞兩搞咁就跟住就唔使睇噶啦啊！ 江西茂茂道子一樣， 所以而家你 唔少啊， 你睇到。而家有部分咧就要揾嘢即係保護佢啦咁但係呢個保護措施即係可以做得幾好咧，都係一個疑問嚟嘅。咁另外一個問題即係同我哋呢個節目有關，就係究竟呢石刻咩嚟咧？究竟佢個用途係咩？幾多年之係咩時候去有呢石刻咧？咁好坦白講，連個考古專家都唔敢100%話俾你聽嘅。咁點解呢個又同我哋今日講嗰啲即係頭先提嗰個題目有關呢？咁事源就好得意嘅，就係呢，即係有人就寫咗一個文章，就涉及到呢，就係呢一個石刻呀本身嗰個特別嘅地方。咁而即係嗰個情況呢，就係佢係英文嚟嘅。咁但係佢開首嗰段呢，就首先就係講咗呢個靈山先，即係高行健嗰個小説啊。咁高行健嗰個小説點解會提到咧？原來咧就因為一個小説嘅最後咧，就提到呢個男主角咧就走去揾遊佢即係周圍去遊蕩啦，就揾咗一個即係去揾呢個大禹靈啊。即係嗰個傳說係喺大禹佢應該出生嘅地方咧，就浙江會稽嗰度咧，就有一個紀念嘅靈喺度。咁佢就問一個問題，就係究竟佢嗰個中國嘅文化由古代傳到而家，咁你唔好講去到咁遠皇帝啦，其實禹應該就係皇帝嘅 之後啦， 嘅後代嚟嘅， 係啦係。 咁仲保留多幾多喺度咧？咁樣咁佢問呢個問題，其實有啲實質嘅嘢嘅疑問嘅。其一咧就係嗰個大禹靈係咪真嘅大禹靈嚟咧？即係當然係 A 貨嚟啦，咁因為而家即係後 期啦， 而且就算個 A 貨喺文革嗰陣時都整爛咗噶啦。OK， 咁另外一樣嘢就係大雨靈有關嘅一個咩咧？就係、是、雨王碑啦。即係而家大家喺熒幕後邊見到呢扎嘅符號。 嗯。 咁佢揾到嘅地方就喺湖南嘅衡山區柳山啊。 嗯。 就揾到出嚟嘅。咁而家呢個亦都係 A4 嚟㗎啦。即係甚至可以講 A4 嘅 A4 啊。咁嗰個 A4 咧，就喺古代咧，其實就已經係有記錄喺度嘅。咁、就著名嘅文學家韓愈咧，去睇嗰陣時候都寫一首詩去談及呢樣嘢嘅。咁嗰、那個即係英文嘅著作咧，佢就話呢字咧，到而家都冇人識睇嘅。奇怪的地方咧，就有部分咧就同我哋喺香港嘅見到嘅呢啲石刻咧。有共通之處啊，即係都係近即係咁嘅樣喺度嘅。咁你話係唔係咧？咁我諗就人言人處啦。但係都同一個問題就係咧，即係究竟呢啲古代刻喺石上邊嘅，尤其近河呢啲咧，同古代呢個特語啊，佢治水嗰個故事有冇關係咧？咁樣，如果有嘅話咧？咁換言之，就係香港同呢件事都有啲關係嘅，因為呢啲係 留低咗好多呢啲咁 文字嘅、文字嘅線索喺度，係記錄喺度咁樣。咁如果你睇呢、這個即係香港呢扎嘅符號咧，其實仲有一啲嘢咧係幾值得即係大家留意嘅，因為咧好多人冇乜點提到呢件事。咁、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香港原來喺呢個港大嘅成效之後咧，都有好多英國嘅考古學家嚟咗香港嘅。咁佢哋即係默默耕耘啦，就唔係好出名啦。咁但係佢哋揾到啲嘢咧，佢哋唔係擺喺香港嘅、石刻梗係唔拎得走啦。咁、原來咧就喺20、30年代咧，即係大概成100年前啦、就有個英國嘅考古學家叫 Shelsby、Shelsby。佢咧就喺達南丫島嗰邊咧揾到把劍啊，咁、就而家連熒光幕睇到呢把劍嚟，就係青銅劍嚟嘅。咁佢咧就冇擺咗喺香港度、就拎咗翻去大英博物館。咁我就首先想問下幾圖啦。咁呢個做法係咪有啲問題先？ 你話拎去大英博物館定係呢把劍嘅做法？拎去大英博物館，好難講呢、這個，因為咧。佢拎咗去咧，有好多人都話：喂，呢啲係屬於一個叫做係中國嘅一啲文物嚟嘅喎嚇。咁、但係另一樣嘢咧，就即係可能咧，即係好彩佢拎咗過去嚇、因為我哋都一直都其實都成日講咧，我哋其實好多文物咧都受咗好多嗰啲武好嘅保護啊。咁、尤其是你一開頭嗰時都講起咧，一啲叫做係喺個叫露天嘅一啲古物。咁呢啲其實我哋應該好早就已經咧係知道佢嘅個有一個價值喺度咧，應該就係正常就要保留落去咧。你都會睇到今時今日至開始保護啲舊巨型嘅呢嚿黑石。係 啊， 咁都我哋都其實一講起上嚟咧，就好多嗰啲傳媒啊或者啲都話，其實點解而家至講嘅咧咁樣嚇？ 係啊，只不過去到舊。呢幾日先至，呢、這個好新鮮嘢嚟。係 啊係啊係啊，前就尋日天前日咁嘅啫，係啊係啊，咁所以咧佢因為咧依把劍咧就基本上咧，我哋嗰時就研究嗰個乾將莫邪啊，即係中國有幾把古代嘅劍。就是咧，即係嗰個歐亞子嘅造劍嘅技術嚟嘅，就傳說就有大概係7把留低落嚟啦。越王勾踐嗰把咧就 嗰把勁啊，嗰把 係最出名嘅。咁樣咁啊，佢仲有其他嘅嗰啲劍咧，譬如昆吾劍啊嗰啲咧，其實都有流傳，都話揾到佢嘅所在。咁但係佢裡面咧，即係佢嗰個叫造劍啊，嗰個技術咧。其實到今時今日全世界嚟講咧，佢唔係話好特別咩，但係精練啊。咁樣就即係譬如呢一類嘅嗰啲古劍咧，應該都留低咧唔少。譬如你話喺南丫島嗰個咧，即係揾到出嚟。我諗當時佢揾咧嗰啲唔係叫留低咗出嚟，其實聖物嚟嘅。可能佢喺南丫島嗰度咧有一個特別嘅地方，咁嚟抄翻到呢把劍出嚟。因為以我所知咧，即係喺香港咧，即係留低咧，好似呢啲咁嘅時代嘅嗰啲咁嘅古劍咧， 就着实唔系净系得呢把，嗱呢把我哋好早嘅时候都知道佢去咗大英帝国啊，因为有记录喺度噶嘛，好彩啦，即系呢个历史嘅，有咁啲民间啊，都有啲即系考古学家咧，咁佢咧就即系周围去揾有一啲，其实中国嘅古剑系好出名，咁佢都 keep 到一把，系要用水嚟养佢嘅。咁所以咧，你會咁到佢而家佢嗰柄劍咧，都係留喺香港嚟嘅，嗰個係啊。咁樣佢好似譬如呢一啲嘅古物嘅嗰個發現啊，或者係呢啲咁嘅咧，你會睇到咧，原來香港咧裡面咧都留低咗好多好多呢啲叫做古代，甚至可能咧係文化文明記有文明有文字記載之前。就已經咧，即係響香港呢個地方，啊當時都唔係叫香港啦，都留低咗好多呢啲咁嘅文物喺度。 嗯，嗱，點解會將兩件嘢扯埋咧？即係話頭先我哋講緊嗰啲石刻或者呢把劍咧，咁雖然話喺香港都揾到，咁但係兩樣嘢個關係咩咧？如果你細心睇呢把劍咧，上面刻嗰啲紋咧，就係嗰石刻嗰啲紋嚟嘅。嚇、如果你睇近少少，因為呢度就個鏡頭有啲，咁你可以走去揾呢度。咁嗰個人個名叫咩 ？J.L.Shelsier， 咁咧就係 Shell，Shear， 咁唔係好出名嘅。咁呢件事其實都唔係我唔明咧，點解唔係好多人講咯？因為咧，你喺嗰度揾到把劍，咁你要解釋一樣嘢就係點解嗰度會有把咁嘅劍喺度？因為理論上嗰陣時應該冇人。咁係流落咗去啊？定係還是嗰度真係 或者有海難？ 有海難啦，或者係咁，或者嗰度有啲人係喺嗰度從事嗰啲鑄劍嘅工作啦，即係呢個可能性唔係好高，但係你唔可以排除嚇。咁同埋呢啲石刻之間嘅關係咧，咁好坦白講，而家冇人去研究嘅嚇。咁、所以就即係成件事係好值得大家諗一個問題咧，就係講緊大概。即係如果我哋估計呢啲劍係原本喺嗰個地方嘅話咧、就香港大概4000年前已經有人喺度嘅。咁因為點解係青銅劍嚟嘅？青銅劍就應該都係大概喺春秋戰國嘅時代嚟、因為如果去到後少少識做鐵咧，就唔使用青銅啦嘛。咁、所以嗰個年份一定係好高嘅。咁、就算俾你話唔係原佢原本揾到個地方嚟嘅。點解會流落喺香港呢？佢係當其時已經流落嚟香港，定還是係好耐之後？即係有即係舉個例啦，譬如話有人喺呢、這個講緊宋朝嘅時候，佢揾到把青銅劍，係戰國時代嘅，佢就拎咗嚟香港。你又可以咁理解法嘅。咁、但係因為成件事冇咗 context， 你完全係唔知道噶嘛。但係點解呢個後邊呢個可能性唔高呢？就因為劍上面嘅紋同在海側邊找到的紋都是接近的、是同一樣東西的、 即是說是、那裡應該在若干年、或者史前、已經有一班人呢就帶著這種文化、就在這裡就居住了一段時間、或者工作、或者是怎樣不知道、他用的那些文物呢都留低咗喺度，咁啊，尤其是嗰啲依啲咁嘅石壁嘅嗰啲圖騰咧，就最關鍵啦。佢可能依個係佢留低咧，裡面咧我哋唔了解佢嗰個文字，但係佢可能咧佢裡面嗰度咧就講翻一啲重要嘅線索，即係譬如尤其是佢全部近海邊咧，就最有趣嘅。可能佢就講嗱呢個位咧就應該係乜乜乜嚟嘅，或者佢裡面有一啲叫裡面有一個內容喺度嚟嘅。即有待我哋依後人咧，就去揾翻呢啲圖騰嘅嗰啲意義，你睇下可唔可以揾到佢嗰個解釋咁。 係啊，咁如果你由呢個關係，你就會有好幾個好大嘅問題啦。第一咧就係頭先我哋提過啦，呢啲咁嘅文佢個用途咩嘢？佢係咪話啲人當其時得閒個頭，佢就要喺啲石度搞下搞下？咁、因為佢 呢啲都係為職業啦， 得閒個頭啊！咁但係佢唔同喺歐洲地方係咩咧？就係、歐洲啲係喺洞入邊嘅， 呢啲喺懸崖，即係岩石嘅懸崖嗰度啦。咁個難度高少少嘅就係、是，因為佢會幾危險嘅就係、是、你搞搞下突然間你一個唔小心會跌咗落海度咁，或者會打死啊。凍月就即係除非好離奇啦，就係、是突然間出唔到嚟啦咁樣。但係呢個肯定一定好，即係一定相當之高。 多數都佢居住㗎啦。 係啊，咁第二個問題咧就係佢究竟係藝術定係宗教咧、嗯？原因係藝術原因，頭先我哋講過就係佢得閒個頭。佢揾啲嘢搞下。第二樣嘢，如果第二個可能性咧，就係佢要拜神。咁講到拜神呢度咧，其實就幾特別嘅，因為咧，有啲地方即係如果在香港嗰啲揾到嘅呢石刻咧，佢咧就近廟嘅，應該就拜天后嘅。 天后 其中一個 刻，呢、這個亦都係香港最特別嘅。其實天后咧，即係響。其他地方咧，多數叫馬祖廟，但係香港又叫天后， 咁所以我哋都叫咗好多即係歌星、女歌星叫天后啦。 咁但係 Diva， 但係咧佢嗰個名入邊咧，佢又同我哋而家個寫法係好少唔同嘅。就大家睇佢後邊呢個字啦，呢個字係讀仙啊。 啊仙，咁佢仙人個仙都會用呢個嘅。 係咯，就係咯。佢如果嗰啲廟有啲係用咗呢個字，係 啊。 咁呢個字係點解咧？咁呢個係一個即係。比較難去查的地方，因為如果你是仙人哋做個山咧，咁好容易解啦。咁道教都係咯，即係啲神仙喺邊揾到喺山入邊揾到嘛。咁但如果你轉咗，呢個仙就唔喺山入邊揾到嘅咯。嚇，咁喺邊度喺邊度即係揾到咧？咁但係呢個字即係如果我查字典就唔係解喺呢個山嗰度嘅，係講長生不老。如果你睇個字個小篆嗰度咧。就真係似翻嗰啲文啦，即係呢度又好朦朧啦，但係大家可以睇翻呢度， 揾翻佢嗰個古字， 古字。咁我唔知甲骨文去到甲骨文有咩啦，咁呢度冇甲骨文嗰個原型，但係如果係小篆嗰陣時候咧，就差唔多可以講話同你入邊見到嗰啲文咧，即係係接近嘅。咁所以咧，如果我哋去解答嗰啲文咧，即係到而家考古學家唔敢去俾個定論，但係我哋如果跟住呢、這個，嗰啲係文字嚟嘅、就唔係純粹圖案嚟嘅、即係佢換言之，佢哋有意思嘅咯，咁、所以成個即係第二個問題就係呢啲石刻有冇得解讀？ 佢你用算書嗰個嚟講咧，我都睇到好多人研究嗰陣時咧，佢應該咧啲即係仲有一種咧叫做係早期嘅大算。咁講大算咧，即係而家揾都係喺度叫收集嘅嗰啲叫文字嗰、那個而去到嗰度咧，即係發展到嗰個甲骨文啊，同埋早期嘅嗰啲金文咧，嗰出嚟。咁去到嗰個叫大算啊、小算咧，就都已經係再往後嘅啦，嗰、那個係嚇。 最早就甲骨文啦。 唔係啊，早期大算係比甲骨文係更加早嘅。只不過咧，佢而家都係嗰個叫文字搜集，同埋去揾翻嗰啲證據。不過咧，好似聽聞咧，就近呢二十年左右咧，河南啊，好多 都揾到 地方，唔係揾到好多史前嘅古蹟。咁佢哋都即係覺得突然好多咧，就好大嘅衝擊，喺度整理緊嘅，未出咗嚟。 嗱咁呢度亦都帶出另一個問題啦，就係、是以我哋讀中國歷史嗰、那個主流嘅講法就係咧個文化就主要喺黃河產生噶嘛。長江我哋都覺得唔算啊、但係你落到嶺南啦，即係落到香港呢啲啦，照計就唔應該有文字咁啊，都係南蠻嚟噶嘛。咁但係就有呢啲嘢啊，可能係文字嚟添啊。咁所以就呢、這個就係粵嘅文化咧。亦都未必係好似即係而家講到咁樣咁落後嘅。 即係以前嘅歷史咧，就即係講嗰度係即係叫蠻荒之地。 係 啊，由楚以南都已經開始即係都。 佢哋嗰個好即係對我哋嚟講係北方嚟，但係實際上對佢嚟講係南方啊。因為長江以南佢哋已經覺得係南方嚟嘅。甚至如果講話有啲比較極端啲，就係黃河以南嘅都已經係南方嚟嘅。咁嗰啲係南蠻嚟嘅喎。咁即係有點分法咧，就係東夷啦，呢、這個西北狄啦、西戎啦、南蠻啦。咁換言之，就除咗中原之外，其他都冇文化噶嘛。 佢文化嘅嗰個最主要嗰時嗰個認定咧，就係你 出文字， 嗯 啊，那個文字呢，那我們聽神話來說呢，就是，啊，我們現在用的那些文字的起源就是倉頡嘛， 嗯 啊，皇帝的那個時期，啊，開始呢他定立的文字，嗯，那些文字呢就應該是那些叫鳥文， 嗯， 即是那些雀仔的那些腳印呢，嗯，來發展出來的那些文字來的，嗯，那這個叫做是叫王統的文字啦，嗯，因為呢 皇帝入罪了中原呢，嗯，我們華夏文明就會出來，嗯，那個叫一個呢叫即叫做大家在這個文化裡面常用的字， 嗯， 但在那個呢即發展到其實，一直以來呢，其他那些就不當是一個即叫，主要的文字那解。所以譬如這些我們現在看到的那些這些圖騰呢，或者這些文字呢，它都沒有列入，或者我們的歷史沒有歸類的， 是 變了呢， 因為 它不是在中原找到嘛， 嗯， 但是如果你在，即是鄰近的地方，香港鄰近的地方，譬如在，澳門啦，珠海啦， 嗯， 香港啦，你都揾到呢扎咁嘅符喺度嘅， 嚇， 嗯，咁點計數咧？咁就唔知啦。咁頭先我提到呢篇文咧，即係呢個靈感就嚟自呢篇文嘅，即係大家要去翻呢篇文啦。咁幾長下係用英文寫嘅，即係比較不幸啲。咁佢就提到，首先提到即係阿高行健寫嗰本《靈山》，嗯，就講到個主角收尾佢結尾嘅時候，佢就去咗呢個大雨嶺嗰度， 嗯， 就。即係我諗靈山其實就講呢樣嘢啦，就想揾翻嗰個傳統中國嗰個 源頭， 個源頭喺邊度嚇？咁，結果就係佢到失望嘅。咁，呢個因為呢個雨靈本身咧就可能係 A 貨啦， 入邊唔到好多線索。 係咁我又睇唔明入，即係如果嗰啲雨靈嗰啲字，佢又睇唔明啦。 佢未必㗎，唔使睇嘅，感應㗎啦嗰時係。 咁究竟即係嗰個嗰啲字本身咧？即係同係咪真咧？咁傳説就咁樣嘅。佢話近年咧就睇得明嗰啲字噶啦。咁， 嗯， 如果早少少咧，郭沫若睇淨係睇到其中三個字嘅啫。咁， 嗯， 近年就話明咗佢講咩嘢。咁， 嗯， 但係對於呢樣嘢，我就自己有少少保留嘅。因為即係呢個係要經過一個古文字專家咧集體嘅鑑定咧，同埋肯定先至能夠去即係有一個比較肯定嘅結論喺度啦， 嚇，嗯，而家都係嗰個叫探索嘅階段， 探索階段嚟嘅啫，嚇。咁所以我哋今日去講個題目咧，第一樣嘢就係話，呢啲文字如果香，即係呢啲圖案如果香港揾到嘅話咧，佢係咪證明嗰樣嘢就係香港原本有一個好遠古嘅文化喺度？咁， 嗯， 如果遠古文化咧，呢個係屬於乜嘢咩類型嘅文化啦？咁， 嗯， 第二個就比較想像力比較強少少咧，就係，是佢係咪同大禹即係同禹嘅呢個治水工程本身有少少關係 嚇？ 係呢個疑問咧就會有比較大啲係咩咧？就係，是，禹有冇行到去即係，就是，中國南方咁遠咯？當其時 嚇， 咁，呢個亦都牽涉一個問題就係咧，究竟嗰次洪水啊，係乜嘢類型嘅洪水嚟 嚇？ 咁係世界性啦、全球性啦，定還是地區性嘅？咁， 嗯， 而家睇到個，越講越咩？就係，是，嗰，那個雨嶺嘅最早期嘅石刻。咁， 嗯， 我相信呢個已經係一定係 A 貨嚟嘅，就係，是，傳說就係喺呢個即係古代咧，有啲文字係大家唔識睇嘅，就把佢又唔係甲骨文嚟，因為甲骨文咩？甲骨文就寫咗喺啲龜殼上面， 龜殼嗰度 嘅。咁，但係呢就寫喺石，即係石上面嘅。咁， 嗯， 但係你睇又唔係我哋講緊嗰啲小篆大篆嗰類咁嘅文字嚟喎。咁， 嗯， 所以就要 decoding 啦。咁呢啲如果你有部分咧個文咧係似我哋喺香港見到喺呢個沿海。即是那個懸崖石上面石的石刻來的。 是。 那現在我們要問一個問題就是兩樣東西本身有沒有關係。 嗯。是。嗯。那你有沒有找到個方向出來呢？ 那 關係。 我之後講，首先講講呢就是那個方向是怎樣呢，就在 Hong Kong U 裡面呢就有一個教授很著名的，就叫 William Mitchum， 我們以前都提過。 嗯。 那其中一樣功績呢就是他當要化驗呢個都靈果屍布嘅時候咧，都有揾佢嘅。咁， 嗯， 其中一樣嘢，佢嘅功績咧喺香港咧，直至近年佢都做咧，就係，是，專門研究呢啲石刻。 咁但係佢唔敢俾一個結論咧，就係嗰啲石刻係字嚟嘅。所以我哋第一個疑問，我哋解答就係呢石刻係咪字嚟先？ 嗯哼， 係啊，佢個用途係咩嚟先？咁但係就算唔係字咧，佢可能都係符嚟嘅。 嗯哼， in what sense 係符咧？即係咩意思係符咧？ 嗯哼， 就係佢要鎮住個海。 嗯， 因為你假設如果係近海嘅話咧，嗰啲要寫呢字嘅人通常都係打魚。 嗯哼。 咁如果你打魚嘅話咧，佢哋會有即係魚溺或者其他意外嘅危險， 嗯， 所以就係喺度佢哋刻住一啲符喺度， 嗯， 去保護佢自己咯， 嗯哼， 咁，啊，如果係咁嘅話咧，佢係介乎咗係文字與符號之間個關係啦， 嗯哼， 咁但係呢個亦都唔排除可能性，就係，是，最早期嘅文字其實都係咁樣喎。就是原本是一些符嚟嘅，慢慢就變成了文字。 嗯， 因為甲骨文咧，佢最主要用途仲做咩咧？ 占卜用嘅嘛。 占卜用嘅。 嗯哼。 啊，咁因為占卜用嘅話，佢有可能係首先係符嚟嘅。 嗯哼。 啊，咁所以頭先我講嗰，那個就答咗幾道嘅問題咧，就係，是，呢兩者之間個關係係咩嘢？ 有一個可能嘅， 嗯， 可能如果你將佢放落去大禹治水嘅工程。嗰樣嘢，即係呢個神話嘅傳說裡面咧，嗰度咧，即係你要做一個叫做係追查嘅話咧，可能依啲文字或者依啲石刻咧，就係嗰啲工程師喺度定嘅嗰個水位，喺嗰位嗰位嗰度咧就留低嗰啲記錄，又講俾你聽嗱，依個水位咧幾時定，啊幾時去將佢放喺度，嗱嗰條海岸線嘅之間咧就係，是。用呢一啲石刻咧嚟去講個留低嘅一種記錄，咁啊，呢個我哋等於我哋好多時候會做一啲大嘅 building 啊，工程啊，嗰啲咧，你都會咧喺嗰度咧會整一啲碑，有啲記錄咧講嗱呢個幾時咧就開始整嘅，呢個個作用係點樣樣咧，就有寫出嚟噶嘛，啊，咁我諗佢都有呢一個功用咧，都。有呢個可能性出咗嚟， 係啊，嗱咁，但係後邊呢個大家就唔好當係真嘅，因為呢個一定係 A 貨嚟嘅，呢個係吳昌石， 係啊， 即係去模仿嘅啫。咁後邊呢啲字咧，定一我哋啲唔識睇，佢睇到啲係馬字嚟嘅，呢個係車字，所以呢個肯定係 A 貨嚟。 佢未必係 A 貨，佢係可能補寫翻譯出嚟嘅，啊，即係將原本個文咧，佢咧就已經知道咗嗰個。內容是什麼就用回那個時期他們的那個文字，咁你咧就將佢咧就譯翻出嚟，就擺喺旁邊，咁唔奇嘅。 呢個就石鼓文啦嚇，咁我哋讀以前讀古文字學，我哋都有睇過呢啲嘅嚇。咁另外一個問題咧，而家冇人 raise 過，但係我哋呢度 raise 啦，就係，是，儘管你喺岸上面你揾到啦， 嗯， 另外疑問就係有冇啲喺水底嘅？ 嗯哼， 係。但係水底嘅問題就係，是，可能好多保存唔到嘅。 嗯哼， 咁後邊嗰，那個。含義嗰個 implication 係咩咧？就係，是，條海岸線未必係好似而家呢條海岸線， 肯定啊， 係嘛？ 肯定唔係， 可能有個改變都唔定啊， 嚇，嗯， 嚇。咁如果話，譬如話你喺海底度，你揾到同樣嘅石刻咧，咁，就大件事啦， 都要大件事啦。 啊，第一個大件事係咩咧？第一個大件事係咩？個水位唔係而家呢個水位啊！ 哦，肯定啦。 第二， 最早期嘅嗰個叫大洪水嗰時期，個水位係高咗好多點啦。 係啊，第二樣嘢就係，即係呢個可能性就低咗少少啦，就係有人喺水底去刻呢啲文。 哦， 嚇， 唔奇嘅。 嗯， 啊，呢個不有待去審查，因為咧事實上咧好多其他地方咧都有啲古蹟咧，即係嗰啲。考古人員咧，去研究嘅時候咧，都有你頭先講嘅嗰個方向，即係咧佢裡面咧，其實大家都知道，如果呢個世界喺之前嗰陣咧，曾經有大洪水嘅出現，其實幾乎係肯定係有嘅。咁，嗰個水位咧，去到原本啊，大洪水將成個地球咧，佢浸曬嗰時候可以去到有幾高？咁啊，而家其實啲即係好多人咧，即係研究過喜馬拉雅山。上面咧，佢都有好多嗰啲水底嘅嗰啲三葉蟲啊，嗰啲化石啊，嗰啲 即係曾經浸過嘅。 有可能係一個叫疊山嘅嗰個行動，即係嗰個地殼嘅嗰個推移，係，令到有啲叫水底以前嘅水底嘅嗰個部分咧推咗上山，咁啊有呢個可能性。咁啊另一個可能性咧就 唔係咁呢個亦都。 即係一個好大疑問喎。究竟嗰陣時係咪水位去到可以馬來山咁高頂？咁呢個唔可能啦，我覺得。 沒頂點解唔可能咧？ 嚇、 啊！阿連啊，你基本上國慶嘅嗰度嘅攀登社，佢都上去嗰、那個嗰、那個 K two 啊，嗰時都係揾到。是呢個叫係嗰啲三葉蟲啊咩嗰啲， 但係應該調翻轉講就係，喜馬拉山以前唔係咁高嘅， 係、 一路即係一個地下個變動咁樣逼到咁高 嘅。呢個咧即係我哋就要即係睇嗰個叫事後嗰種答案啦。咁但係咧、即係嗰個水位嗰個問題咧、就以前咧就肯定咧就即係蓋咗好多個大地，如果唔係就唔使治水啦。咁、究竟有幾高咧？即係呢個咧，其實大家喺度揣測之餘嗰時候咧，就第二個問題衍生啦，就話。當如果真係有一啲人，好似大禹呢啲咁嘅神咧，咁厲害，可以治到水，令到啲水咧就減退咗，咁就想請問嗰啲水去咗邊啊？以前覆蓋咗成個地球嘅表面，因為可能初初唔係咁多水嘅。有一件事件啊，即係你睇聖經嗰個咧，就係講上耶和華做出嚟噶啦嚇。總之有一紮水。覆蓋了整個嗰個地球的嗰個表面，變成一個大汪洋。咁但係咧，去到後來嗰陣時候咧，就啲水位再下降。咁啊，下降嗰時候咧，即係第一個線索就係羅亞方舟喺嗰個土耳其嘅嗰白立山啦，都係講有講過咧。然後就去到而家嘅嗰個海岸線，究竟咧嗰啲個水位啊，去到呢個時刻嗰時候咧？差不多啲人都計到，應該係有七成嘅水，唔知去咗邊。 唔知去邊啊？ 啊，即係阿大禹咧。 咁有啲你知唔知近年又發現咗一個有個窿嘅？ 有幾？ 啊，我哋冇講，你神秘之英講。 我揾過㗎啦，就係喺嗰個叫做戈壁再最出嘅嗰個已經其實出咗中國嘅境外嘅嗰、那個就係、是、哈薩克在對面嘅嗰、那個咧，嗰、那個 一個窿嚟嘅，好得意嘅。 有個大湖嚇，其實一個。有很多講法咧，就係其實大部分咧，即係唔見咗嘅嗰啲 水咧，就係落， 係從嗰度入咗個地殼嘅裡面，嚇隱藏咗咧有個份量非常之多嘅水源喺度嚟嘅，就係佢有個嗰個講法就話，我哋而家嗰個叫大洪水嗰時期咧，就唔見咗嘅嗰啲水大概係地而家嘅嗰啲七成。而家我哋有三成嘅啫，即係佔個地球嗰70% 嘅嗰個咧，係三成水。有嗰七成咧，就落咗落個地殼嗰度嚟。咁如果呢個真係一個工程嘅話，都好犀利嘅，神的工程嚟嘅。 係啊，嗱，咁頭先我提到咧，就係嗰篇呢篇文章咧，佢就將香港嘅石刻咧，即係呢個如果呢個係個作者喺1970年嘅時候嚟到香港影嘅，就喺長洲嚟嘅呢個石刻。 長洲係非常之多嘅。 就同呢啲石古文咧，就做一個比較咁樣，係咪啊？咁咧就涉及到大禹嗰度咧，其實就好多疑問嘅。咁其中一個疑問咧，就係傳說咧，大禹同佢爸爸鰻啊，都會變咗紅喎。咁呢個又係好奇，即係你可以作為一個比喻啦，或者即係啲佢照計佢就唔會真係由人變咗紅嘅。 黑魔猴嗰個都烏鴉都變咗紅啦，係啊。 咁但係咧就我哋點嘗試解釋呢樣嘢咧？咁另外一個問題咧就係佢治水嘅範圍有幾遠？ 係。 咁呢個我相信到而家歷史學家都冇一個定論喺度嘅如果你睇歷史嘅記錄，佢足跡相當之遠嘅。佢係靠咩嘢去行去啊？定係還是咩咧？大家要記住啊！嗰陣時仲水浸緊嘅。咁但係又冇講佢坐船去喎，呢個好奇怪。咁佢點去咧？嚇點樣？ 佢最大嘅一個流傳咧，就係呢個叫《山海經》嘅形成。成個《山海經》咧，即係喺嗰個傳說咧，都係講話呢個《山海經》咧，就係因為有大禹佢哋嗰班人去治水嘅嗰個時期，咁佢咧就勘察到咧，即係有啲地方啊，嗰樣嘢，當水退咗之後，嗰度有啲角咧，有啲角土嘅出現，而嗰啲咧即係留低咗好多嗰啲線索咧，咁佢咧就係用《山海經》呢樣嘢咧嚟做一個記錄。你話佢係神話好啊，定係點都好啦，即係佢裡面係咪真係記錄一個叫現實？我哋而家睇到嘅嗰啲疆土地域咧，點都好咧，咁啊，其實係喺文化史裡面嚟講咧，全世界嘅文化史咧都當咗呢本《山海經》 是一個最早期的地理志、 嗯 啊嗯啊、神話也好都是因為它裡面有一種叫做地理的模式已經建立了出來，東南西北定了位行幾多里有幾多個山、嗯、都講了出來。 但是大禹應該是第一個中國第一個地理學家來的嘛，因為他分了九州嘛、 嗯、 是他劃分了 出來的。 如果他劃分了九州即係除非佢自己未去過啦，佢聽人講啦，否則咧就係佢應該係去過啲地方，佢、 嗯、 跟住咧就即係心目中有個地圖嘅，就劃分咗呢啲行政區域出嚟啦。 佢嗱呢個佢成個嗰個過程咧，即係如果我哋、嗯、即係揣測啦，佢呢個洪水嘅時期，喺嗰、那個聖經裏面嚟講咧，嗰、那個挪亞嗰時期同呢個唔知道有冇關係咧，其實有待考證。我諗都有好多啲朋友學者咧都有做。但如果我哋用中國嗰個歷史嗰個嚟去睇咧，就應該咧係尧同尧舜之間咧， 尧同埋舜啊嘛，舜嗰陣時係水浸啊，咁跟住舜就揾咗佢老豆翻嚟搞嘛，鈞啊嘛，但係鈞搞唔掂啊，鈞搞唔掂嘅原因係佢係將啲河全部塞 Q 曬佢啊嘛，即係建堤壩。咁、 嗯、 但係古代嘅堤壩，我諗應該就好流㗎啦，咁越搞越大鑊。 咁佢有好多唔係好多方式嚟搞咧。嗱、啊，阿舜嗰度咧，即係喺嗰個洪水嘅出嚟嗰度咧，其實大家都未曾揾到嗰個叫正確嘅嗰個年份。或者究竟萬 年有傳說就咁樣，傳說就係古代嘅二十一世紀， 嗯、 即係啱啱係同我哋而家對照翻啦。即係如果我哋誠意咧，即係而家二零一九零啦，2019年誠意，咁就大概係4040年前啦。 嗯、 應該就咁樣計法嘅。 係啊，咁佢因為咧嗰、那個基本上咧，即係響。響嗰、那個你如果就咁完全當嗰期神話咧、嗯，就開始唔係咁啱噶啦，因為嗰個咧基本上咧，即係阿大禹治咗水，同埋佢之後嘅嗰個時期咧，就是、我哋中國嘅嗰個歷史嘅嗰個夏朝就出嚟噶啦。咁、個夏朝咧就即係正正亦都係台長咧，即係講咧就係啊啱啱我哋依個時間嘅中間，即係有一個中間位，就用公元嚟做一個中間咧。就剛剛咧，就係咧喺個公元前嘅2020，睇下先，2050年公元前嘅2050， 咁去到咁準確啊？ 佢有嘅呢、這個嚇，呢、這個即係有好多啲朋友咧，即係都好有心機，就做咗係，因為夏朝已經其實我哋有好多嗰啲記錄啊，嗰樣嘢咧就做咗出嚟。 個技術人可以俾一俾個 PowerPoint 大家睇一睇啦，就因為會比較清晰啲嚇。咁咧就係、是。 個位嗰個出呢、這個好咁樣，我或者講年份嗰個就啊嗱，我哋從而家嗰個睇起先啦、因為咧呢、這個咧呢、這個 PowerPoint 咧就係我哋嗰時2002年嗰時間咧就開始即係喺用東方飛碟報咧就講嗰個叫做中國嘅嗰啲古文明同我哋嘅飛碟 嘅關係 學有咩關係？咁啊嗰、那個嗰時 呢個係咩圖嚟嘅呢個？ 佢上面嗰個咧就係響應該就係依個響戈壁上面嘅嗰個嗰啲圖嚟啦，只馬喺度搞緊嘢喎，嗰個係 邊度搞緊嘢？ 你見唔到咩？嗰個馬嗰度，大家留心睇嗰個有 唔係嗱，我見到我睇見到咩啦？嗱，我其他一樣我見到魚啦，咁見到就有隻鹿啦，咁就啲人放箭射隻鹿啦。 其實咧，我啊最想 我睇唔到人搞嘢喎，即係邊有人搞嘢？ 咁啊，留心啦，大家嚇，人都已經喺度啦。咁啊，原本呢個 PowerPoint 咧，裡面都應該有GIF 嘅，咁樣就可以睇到其實呢個好同疫嗰有關嚟。咁啊，其實呢一張咧，反而我想大家咧留意咧，喺嗰個叫做左下角嗰度咧，嗰、個就係阿盤古像啊。咁啊，呢一個像咧，裡面咧，基本上咧就係、是、你睇到咧，佢有種特別咧，係乜嘢特別咧？ 黃色嗰個嘛， 係啊， 係嘛？ 佢、那個、最特別咧就同阿摩西都接近嘅。 哦， 佢有角嘅， 有角嘅，係啊， 黑魔猴都 啊奇怪喎、啊、呢、這個 都似。不過咧呢一幅呢一個像咧就係後期畫嘅， 唔係，但係後期畫都唔咩㗎。佢理論上佢唔會跟住摩西個形象去畫噶。 咁啊，唔係摩西有咗同佢可能一叫相作，佢唔係跟摩西。 係啊， 即係咧 在遠古那裡盤古像，我看過有幾個人的、 嗯、 有一個呢就是、林東師傅、 嗯、 他呢、就是、有人幫他請了一個像，他那個應該是 最正確的那個人的、那個、是西雙版納的那些、 嗯、 就是那些人的那個盤古像、 嗯 啊、這樣的、嗯、這個呢就是在那個叫道教、啊、我們說的時候盤古像的時候呢都是很刻意的，即是讲给大家听，它是有两个角的。那这个如果用一个叫对照来讲呢，那它跟摩西那族会不会有些渊源的呢、 嗯 啊、那个呢就是留待专家去那里考究了。那么隔离那个就是河道洛书啦。那么、再下一章呢，这个是。这个呢我们上一次都有提及了，即是讲的那个 人类文明十三个分歧。 十三文明呢，即是下面那个呢，应该呢，即如果你讲话洪水时期呢，就是在十三文明和那个亚特兰尼斯和武武大陆的之间那个时期。咁佢呢就計起上嚟呢就差唔多係公元前嘅二千幾，其實而家計起上嚟都話五千至七千年之間呢就應該係嗰個洪水時期嘅、 嗯、 即係西方呢即係研究從聖經呀、啊、或者咩嗰度呢都有咁樣提及嚟嘅。咁、 嗯、 就下一張呢，呢、這個呢就我特登都將呢一個圖呢就放大佢，下一張呢嗱呢、這個就清楚啦，呢、這個呢就即係大禹嗰個開始呢就嗰個夏朝 夏朝 嘅出嚟啦，咁我哋而家咧就越嚟越多呢、這個時期嘅嗰啲古蹟嘅文物係揾到出嚟，尤其是係喺嗰個叫做我哋中國嘅北面嘅嗰度啦，或者河南啊、山東咧，或者嗰個叫白洋啊，北京嘅白洋嗰度都有好多好多一啲叫做係以前，即係有一個叫做係有一個方向，但冇一個叫。那些叫古文即古蹟的那個那個做證據的那個時期呢，但現在就越來越多了、 嗯、 相繼之下呢就跟台長你剛才講剛剛呢就這個是2050、之前來的、 嗯、 去到商呢就這個時間呢就越來越準確了，因為商朝的時候呢 已經有文字可以 考究嘛， 是的，咁而且譬如比干之母啦，因為我哋嗰次都講啊，即係即係話最近咧，我哋而家留即係話而家呢個時代咧，就抽嗰個比卦咧、 嗯， 即係嗰位比干呢個咧，就係、是、其實係佢印證到咧《封神榜》呢個神話故仔裡面咧、 嗯， 比干係真有其人嚟嘅，因為揾到佢個。冒月啦， 嗯， 佢个衣冠冢啊，咁啊，亦都系证明咗中国咧嗰个叫土葬嘅嗰个文化咧，已经去到嗰、远至商朝都已经出现嚟噶啦，跟住周朝啊唔使讲啦吓，咁、啊、然后再打后嗰啲就已经系春秋啊战国嗰个时期嚟噶啦，咁、再下一张睇嗱呢个咧就系嗰个 夏朝， 系啦，夏商周。咁去到春秋戰國咧，春秋戰國嗰時候，我哋嗰啲留低嘅嗰個歷史啊，咩嗰啲咧，就已經係好準確噶啦嚇。咁去到而家呢個叫中華文 化。嗱，呢個我要睇就係咧，我哋嗰個甲骨文咧，唔係喺夏朝同埋商朝揾即係嘅記錄嚟嘅， 係 到周嗰陣先係嘅啫。 嚇、嗯， 咁所以咧就即係個文字方面咧，係有一定嘅疑問喺度嘅。 係 就係、是、夏朝嗰陣時啲人咧。譬如係魚咧，佢哋有冇文字咧咁樣？咁、你見到譬如話呢啲魚靈啊入邊寫嘅文字咧，不一定係當其時噶，即係你從邏輯嚟推理，就係、是、可能係後來嘅人要記錄呢啲夏朝嘅事蹟嚟嘅啫。係、 啊，肯定肯應該就唔係嗰種嚟嘅 嚇， 因為嗰個已經係開始咧，即係踏入咧我哋所謂嘅中國嘅象形文字嗰時期嘅嗰啲字留低嚟噶啦。咁、去埋下一章咧，咁我哋可以停一停都得嘅、因為咧呢、這個咧就而家。嘅嗰個海岸線嘅嗰個形，咁、究竟喺大禹嗰個時期咧，佢做水嗰時間係由邊一個位，然後跟住降嗰啲降嗰個水位咧，去到我哋而家呢一個海岸線咧裡面嗰度咧，同埋而家係一直咧，即係嗰個就好準確咧，就係呢個海岸線嚟嘅。會唔會之前咧，佢可能想啲疆土多啲？是那個水位就更加低一點的呢、有這個講法來的，因為有很多研究那些叫水底的那些古蹟裡面那裡差不多七十米、 七十米同埋我哋而家呢個海岸線呢個水平線咧中間啊，由我哋而家嘅海岸線到七十米嘅之間嗰度咧，嗰度有 七十米好多好好威犀利噶啦。係咁樣，因為你浸咗七十米，唔見咗好多地方噶。 係咁樣就四十七米咧。咁而家有好多人咧講咧，戲都有拍咧，即係一見到鯊魚咧，有四十七米咧。啊，第二集喺度講咧，四十七米嗰個左近咧，就係、是、有嗰個叫做水底嘅瑪雅古墓噶啦。咁啊，我哋咧講嗰、那個都曾經講過嘅嗰、那個 與那國 啊，與那國啊嗰個咧，就差唔多係嗰種位嚟嘅。 與那國呢度咧，就即係有一個疑問嘅，究竟係水位高咗定佢陸沉？ 係 咁就。即係呢、這個呢、這個就係、是要落咗去與那國睇一睇先知道。係 啦，咁啊呢個我哋可以停一停先嘅。 咁你翻翻嚟嗰個大鏡嗰度啦。咁至於話即係譬如呢個雨玲佢寫嘅文咧，咁傳説就係、是、即係而家就話有人譯咗出嚟啦咁樣。咁、那個譯嘅人佢叫馬河山咁樣，但係我就唔讀啦，因為第一樣嘢字咧就唔好識解。第二樣嘢我覺得就流流地嘅，因為係佢一個話佢解到嘅啫，係咪？咁但係即係我都要重新頭先嗰個啦，就係、是、就算有呢個碑嘅文，唔等於係大係禹當其時寫低落嚟嘅嘢嚟嘅，係可能係喺跟住之後先至咩嘢，先寫落嚟嘅。咁、但係起碼一樣嘢就係、是、咧，如果呢啲字同頭先我哋講緊嗰啲海邊嘅石刻係接近嘅話咧，咁我哋就可以假設嗰啲字同埋嗰啲石刻係同期嘅、就唔等於佢哋係大禹嗰陣時候嗰啲。即係文字嚟嘅嚇，好啦，咁頭先我哋講有魚嗰度有幾個問題啦。第一樣嘢就係佢點解會變咗紅啦？點解顏色會變咗紅啦？第二樣嘢就係嗰個佢治水嘅範圍有幾遠啦？第三樣最重要啦，佢治水嘅工程係用咩做咧？咁你話佢即係開拓啲即係疏通啲河水咁樣，咁係用咩方法去疏通咧？ 咁有冇方向咧？ 冇嘅，因为咧个原因系咩咧？如果你讲紧嗰个年代嘅人，佢可以用到啲咩，做到啲咩工程咧？ 呢个系得好大嘅 疑问， 追查嘅课题嚟嘅。又唔系冇方向嘅，不过咧就真唔能够唔敢咁大嘅落实。咁、就总之咧，即系喺神话里面咧就讲一句做到呢样嘢。 佢有好多幫手噶嘛？ 係多咁啊，同埋咧，佢呢個咧，即係如果因為咧黃極經世咧，即係好多人都講嘅嗰個，即係 邵康節 啊，邵康節啊，黃極經世咧裡面咧嗰、那個都有啲線索。佢嗰個線索咧，即係如果用我哋現代嘅嗰個理解咧嚟去追查咧，就可能大禹嗰個時期佢哋都已經掌握到好多聲頻嘅科技，聲音嘅頻率啊，利用嗰個聲頻嘅科技咧，嚟去咧即係治理嘅嗰個物質界嘅裏面，尤其是係水，尤其是係土，即係嗰啲咁嘅整理咧，佢可能從一個叫聲頻嘅嗰個技術咧嚟去做，咁呢個係一個方向。一講嚟就一筆布咁長。何解呢？就因為其實好多人都喺度研究緊嘅，因為佢對於我哋中國嘅嗰種叫做係神秘嘅科學啦，即係譬如術數啊，或者係有好多好多樣嘢嗰度咧，其實都牽涉到阿大禹嘅，咁所以 河道洛書啦， 係啦，係河道洛書啦，哦，河道洛書係伏羲佢嘅祖先，咁佢所以咧呢個咧就唔係冇方向。只不過咧，我哋咧，如果就咁揾咧，我哋叫一屆嗰啲平民咧，去揾嗰時候咧，就係、是、要一個叫努力啦，一代接一代咧，嚟將依、這個即係揾翻到佢哋嗰個脈絡出嚟啦。 好啦，嗱咁如果我哋講大洪水咧，即係佢點自發咧，咁就可以同呢啲喺西方或者喺中亞啲洪水嘅神話入邊咧，可以做下比較。咁咧洪水嘅神話咧。係 universal 嘅，全世界都有噶啦，差唔多。希臘又有，印度又有，中東又有啦。咁包括埋聖經入邊都有啦，咁樣嚇。 大洪水。 咁有一個好大嘅疑問就係話，呢個洪水係咪大家一齊經歷嘅？咁如果係嘅話咧，咁啲水去咗邊度咧？即係如果治咗之後，啲水去邊？因為如果聖經講就。浸咗唔知幾多日之後，唔知幾個禮拜之後就水退噶嘛， 唔係好耐嘅啫， 唔係好耐啊。咁但問題就係嚟， 個水退佢唔同大魚嘛，因為大魚就疏導咗嘛。 嗯，係。 但佢冇疏導咁去咗邊度咧？嗱，咁呢個咧就要比較一下啦，就係、是、咧大魚嘅治水咧係佢主動去。去處理呢個問題嘅， 嗯， 但喺其他嘅神話入邊咧，就唔係主動處理嘅，就係、是、純粹係因為個神 阿羅亞咧就等待嘅， 等待啊，大家係等嘅啫， 啊，又放下白鴿出去睇下有冇陸地， 係啊，咁所以咧，我哋去研究呢個問題嘅時候咧，我哋首先要問嘅就係嗰洪水嘅時間，大家係咪夾嘅先？即係話魚同埋呢個羅亞，咁、大家記住啊。其實嗰、那個聖經嗰個洪水故事咧、就唔係個原創嘅、即係呢個當然我個人睇法啦。 啊，唔係都有我哋神秘之都 提過嘛，就係、是、嚟自一個中，即係喺呢個蘇美爾嘅史詩，就係、是、叫做 Gilgamesh。吉爾美加爾啊，我唔記得係咪咁譯法啦。即係總之大概就係、是Gilgamesh 呢一個咁嘅寫喺泥板上邊嘅史詩，咁後代有人跌曲咗啦，就原來咧入邊有部分古仔咧就同聖經入邊講嗰個羅亞嗰度就係相似，咁、那個主角就係 Gilgamesh 啦，就係佢經歷咗洪水嗰、那個即係、就是、大洪水嗰時候，佢就即係、就是、避過咗之後咧，就係、是、跟住佢去揾個長生不老嗰個藥啊嘛， 嚇、 即係大概係咁樣啦，咁所以咧。呢、這個洪水嘅神話咧，係由於佢係全世界都有嘅話咧，咁、我哋有幾個解讀嘅方法嘅。第一個疑問就係、是，係咪曾經即係世界上發生過一次大型嘅即係洪水泛濫？咁我解釋就係話咧，因為喺冰河期過咗嘅時候咧、融水啊，冰河期嗰時候就好凍啦，咁啊結曬冰啦，咁跟住喺突然間氣候好熱嘅時候咧。就大洪水，咁於是乎咧就浸咗好多地方，咁、所以咧就個喺個集體記憶入邊咧就有呢樣嘢，咁但係呢個唔係好耐嘅時間，你大概係九千或者一萬年之前嘅啫，嚇、咁所以有呢個可能性喺度嚇。第二個可能即係、就是、可能性係咩？區域性洪水，就唔同時間，大家但係咧喺你嗰區有洪水，另嗰區有洪水。咁如果一啲即係中意踢爆呢啲神話嘅人咧，佢就會問呢個問題啦。咁、你有冇揾到證據呢個世界曾經充滿大洪水先？係全世界喎。頭先幾度已經提咗一個大嘅疑問啦，就係、是、如果全世界都有，咁啲水去邊度咧？係嘛？去咗邊咧？咁呢個第一個疑問。第二個問咧，第二個疑問係咩咧？就係、是、如果洪水之後有 flood deposit，有洪水嗰個沉積啊。因為你移動咗好多嘢嘛，同埋鹽啦，即係咁。但係而家我哋揾唔到呢啲痕跡嘅。 啊，唔係揾到嚇。西方我冇乜深究。東方嗰度咧，其實戈壁留低咗好多呢啲。 呢、這個就正想講啊，因為喺近幾啲十幾年咧，就有個美國嘅科學家同埋中台啦嘅科學家就研究咗中國嗰個大洪水係揾到具體嘅地方喺邊度嚟。但係頭先你聽錯嘅地方，我係講全球大洪水，即係全世界都有咁啲 flood deposit 應該全世界都有噶嘛，但係就唔係全世界都有。 唔係我個意思就係話西方嗰啲咧，我就冇乜資料，但係咧，譬如東方嗰個咧，我哋都 係揾到啦，而家近 日 叫做揾到啦， 唔止添嘅，係喺嗰個戰前啊，即係上世紀嘅嗰、那個二三十年代咧，因為英國嘅嗰、那個。考古學家咧就研究戈壁嗰陣時咧，佢都留低咗好多啲線索，同埋一個叫做係揾到戈壁成個嗰、那個 原本係水浸嘅， 原本係一個海洋嚟嘅，係、一個內陸嘅海洋嚟嘅。咁樣就而家到今時今日，佢都留低咗好多啲講叫地下水道咧。就你會睇到係一個工程嚟嘅，咁啊呢個咧就即係而家佢嗰啲資料啊嗰樣嘢咧都仲保存到嘅，甚至香港咧我哋都認識有啲探險家學者咧，佢都保留咗呢一啲咁嘅資料，咁啊留低咗出嚟，咁所以咧即係頭先都提及啦，咪哈薩克個附近咧有個大窿啊，裡面啲水咧就會極有可能喺嗰度咧， 咁會唔會阿宇鑿穿個窿出等啲水去咗？ 有呢個可能嘅，佢唔係整一個，佢即係揾一個大嘅一個叫水塘庫， 係而啦，佢可能之前係冇咁，即係嗰個唔係擺水嘅，可能一個好大嘅空洞嚟嘅。然後就將嗰啲水咧就放嗰度，呢個係其中嘅一個我哋個方向之一。但係呢個好即係用一個叫做係科學地理嗰樣嘢咧嚟去揣測呢個可能嚟。 咁我哋揾到嗰個原文嘅，咁呢個就登喺National Geographic 啦。咁當然嗰個 research 唔係佢做嘅，呢個 research 就係美國一間大學叫 Purdue University， 都 係 嗰班嚟嘅， 都係嗰班。 因為咧，我頭先講嘅嗰個佢就係 National Geographic 就一個最出名，即係已經有成廿幾三十年咧，幫佢哋咧去做研究啊、攝影嘅嗰位香港嘅考古學者。 嗯，咁嗰個古仔係點咧？那個古仔就係話咧，喺四千年前度啦。就原來喺黃河度咧，其實有一個水壩，即係類似水壩嘅地方啦。咁當然我哋唔可以叫水壩，因為嗰個年代應該冇一個好似而家沙漠水壩咁嘅規模。嗯、但係就捉咗一個壩堤，就因為地震散咗，那個壩係六百尺咁高嘅，咁就導致咧就有好多人浸死咗。咁、呢個咧就係佢哋認為咧就係同嗰個雨個即係所謂嗰個治水嘅時間係接近嘅， 啊！呢、這個我都係有聽聞嘅，聽佢同埋係喺嗰個戈壁啊，嗰、那個烏魯木齊啊，嗰、那個附近咧，嗰度咧有一個位，我印象中個名咧就好似叫白船啊。咁、你會睇到咧嗰個成個山勢個形咧係佢哋都話咧，其實嗰個應該係一個人工山嚟嘅。 哦， 佢都係負責咧，即、就、係、是、做一個叫做係喺嗰度咧整一個。整一個建築嚟去保持咧嗰個水流嘅嗰個路向嘅一個工程嚟嘅。咁、究竟係咪咁？如果咁樣都係佢都等同於金字塔嘅一個好大嘅工程嚟嘅。呢、這個只不過即係到而家嚟講咧。 但係古代嘅人喺中國嘅文化入邊有冇呢個能力去做咗一樣嘢咧？譬如呢度講呢個六百尺嘅水壩，我又覺得即係好似誇張啲喎。 好難講。因為咧，佢基本上咧，你如果論翻嚟咧，即係講香港，譬如有依啲咁嘅同大雨，或者係極有關係嘅依啲咁嘅石刻咧，嗰個嚟講咧，其實有好多另類嘅考古學家咧，都作出咗個研究嚟嘅。 嗱，我講錯咗，其實佢唔係講下個水壩，佢係話咧，由於沖散咗之後咧，佢累積咗一個類似水壩咁嘅。即係由沙石形成的一個咁嘅壩，唔係人工嚟嘅，係長積物嚟嘅，就塞咗喺度，咁啊變咗好多人咧就浸死咗。 啊，嗰個都係有個叫 唔係因為佢稍微沖散咗之後，呢個壩咧就即係自然而形成嘅，就令到好多人係浸死咗。 其實水壩都係咁嘅意思。 係啊， 即係你做咗 佢就唔係人工嘅。 你即係你個補充就話佢而家嗰個講法咧，呢個係一個叫做係物理學嘅現象嚟嘅，一個洪水嘅物理學現象嚟。但係個結果出到嚟嗰陣咧，你會睇到你睇到咧，佢都係其實係即係早期嗰啲水壩嘅形成，都係咁樣樣。 我解釋一次點樣，就係話佢地震，咁震咗落嚟一啲嗰啲石咧，同埋嗰啲泥土咧，就積咗喺度，咁有六百六十尺咁高，即係200米啦。咁沖下，即係頂咗喺度嘅時候咧，佢形成一個自然界嘅水壩。咁跟住咧，啲水一路沖埋嘅時候咧，佢到嬲尾佢頂唔順嗰啲壓力就散咗沖落嚟嘅時候咧，好多人因為咁整死咗嘅。個古仔係咁樣。咁呢個形成咗就係大雨拖流咗係個水災嘅一個背景嚟嘅， 即係嗰種叫災情， 係啦， 就出現咗嘅，咁啊促使到咧佢後來咧，即係譬如《山海經》時期咧，記錄嗰時期咧，佢就要將成個嗰個疆土做一個整理， 就走去調查，即係究竟邊度水浸，邊度冇水浸咁樣。 係啊，即係有嘅邊度啲水咧就要需要疏導，邊度咧就需要咧就幫佢整翻條河流出嚟，咁樣即係成個嗰個叫做係嗰、那個叫華夏文明嘅嗰、那個而家嘅嗰個形態，嘅點樣整出嚟咧？就大禹治水。就喺度講緊呢個工程嚟嘅。 咁所以呢度佢都有提啦，就係咧，係相等於喺西方世界嘅挪亞嗰次嘅大洪水。 係，但係挪亞嗰次佢整完之後，佢好似冇乜做嘢嘅喎，佢哋。 我就係講呢樣嘢啊嘛。嗱，那個古仔點樣唔同嘅地方咧，就係、是大雨嘅水呢個即係信嘅時期呢個水災咧，就係、是、自然嘅災難嚟嘅啫。但係喺西方個咧。就是神要懲罰人，咁呢個包括埋呢個即係 Gilgamesh 歌入邊都係咁樣講嘅，就係、是、因為人當然做錯啲嘢， 所以就要一次過要 write off 佢、嗯，要將佢消滅嘅。咁但係有個別嘅人就留得低度。咁、 嗯、 但係嗰個疑問係咩呢，就係、是一隻船啦、 嗯， 仲有平底喎，係嘛？ 係啊係，你有挪亞嗰架啊嘛，係 啊， 方舟啊嘛， 個平底喎。咁佢可唔可以真係？佢可唔可以真係頂得住咁大嘅洪水呢？ 嗯哼， 啊！第二咧就係你擺啲動物入去，咁佢哋要食啲咩嘢咧？啊，佢哋如果要排泄嘅時候要點處理咧、 嗯？ 如果你嘅船係密封嘅話嚇，咁好多呢啲疑問嘅嚇。咁、 嗯、 但係即係我哋當故仔説聽就算做啦嚇。 啊，你唔好差人住佢咧，堅古仔。係因為嗰、那個唔係佢嗰個，我諗佢就留低咗嗰個意象。不過咧，就佢最有趣咧，喺聖經古仔裏面嗰度咧，佢對於方舟嘅嗰、那個成個個形係點樣咧，都好詳細嘅記錄。我諗佢有一個另一可能咧，就是、留低有一個嘅更深嘅意義喺度咧，有待我哋嘅即係再深入嘅了解。 係啊，咁所以涉及到呢個大洪水呢個疑問咧，咁就後邊呢篇文章我介紹大家睇啦，就 Skeptical Inquirer， 佢就話咧，以20個理由咧，點解挪亞嘅所謂全球大洪水咧係唔會係冇發生過嘅咁樣嚇。咁我自己都同意呢個睇法嘅啊，就大雨嗰個水災咧，係好嚴重嘅。個範圍都好大， 嗯、 不過照計就唔係 全球性， 唔係挪亞呢個大水災咯。 嗯哼，係、啊，嗯，嗰、那個咁你話嗰、那個應該唔係咁成立嘅嗰、那個最大嘅原因冇講喎你。 因為咧如果係全球嘅大水災嘅話咧， 係， 咁就嗰陣時全世界死人噶嘛， 嗯， 嚇、啊，咁就即係剩低落嚟嘅人係點生存咧？ 佢依、這個唔係佢依個咧，基本 因為你有諗到問題啊嘛、 嗯， 全球大水浸，咁點耕種啊？ 嗯哼，嗯，咁我答唔到你喎。 係啊，就係咯， 因為嗰、那個唔係，因為你2000幾啊，唔該唔該時候咧，佢嗰個耕種嘅依個技術咧就出得嚟未咧？咁其實就係一個考據。咁啊，不過咧，其實最重要咧，即係你話真係叫徹底去研究。究呢個全球大洪水現象究竟存唔存在？ 嗯、 又加埋咧，即係一啲叫做係歷史神話啊咩嗰度咧，嚟講嗰陣咧，就揾嗰啲即係有冇一啲線索嘅講出嚟。 同埋咧 都有嘅， 阿宇寫嗰陣時候，佢哋話咩咧？就啲人浸到上山頂，即係啲人仲喺山頂嗰度，或者樹上邊、 嗯， 樹上邊又唔可能啦。但係即係佢意思就話，你喺高位上面咧，你仲可以生存，不過生存嘅條件就艱苦多。 咁嗰啲咧就好有好多嗰個叫用物理學咧嚟揾翻好多咁嘅現象出嚟。 啊， 其實我最想講嘅嗰個咧就係即係同一個咧，阿 Denikin 都有提及嘅。 嗯， 咁樣即係講佢呢一紮水。呢就即係西方咧，就係或者係想聖經裏面講咧，就上帝懲罰人嚟嗰啲水、 嗯。 究竟如果揾佢，如果佢可能真係會存在嘅，即係佢唔係屬於地球嘅水嚟噶啦。 哦， 咁啲水係點樣嚟嘅咧？嚇、啊，即係依個咧，其實都有個方向嘅、嗯，即係喺個即係個神話裏面咧，就揾到啲端倪出嚟嘅。咁、嗯、啊，咁啊，係唔係同月光，即係我哋個月球承載嘅？月球裡面盛載嗰啲水，呢、這個傳說有關嘅咧， 嚇、 嗯，呢、這個其實係嗰個方向嚟嘅。 係啊，嗱，咁同埋要記住啲細節啦。佢講緊當其時嘅洪水就唔似係我哋頭先睇嗰個冰河期溶解， 嗯、 因為佢係講緊落雨啊。 係 奇怪地方，連中國嗰個講都係落雨喎。係佢嗰個係攞幾年冇停到啊。 天水 係啊，攞幾年冇停到。咁所以呢個咧又。即係歷史上有冇記？即係我哋可唔可以揾翻就係、是曾經有一段時間就係地球長期落 不斷 落雨咧？咁呢個又係一個好大即係冇乜歷史嘅考慮。 所以你如果你睇用呢、這個呢樣嘢嚟睇咧，你會睇到新海誠嗰部電影《天氣之子》咧，佢講咧就落咗三年嘅雨嗰、那個咧，其實佢呢一個佢依個戲劇嘅元素咧、嗯，就唔係都就咁啊 crazy idea 咁樣就咁諗啊天馬行空諗出嚟，佢都想揾翻個叫神話裡面咧 係有記錄過嘅，有嘅有嘅有。 同埋個意義啊，即係人當即係喺西方裡面嘅神學裡面嚟講，都係提及咧，當人。 去到某一個階段，可能佢嘅嗰種即係有好多即係行於不義嘅時候咧、有時咧就即係變咗唔係中國所講嘅風調雨順嗰、時期咧，就會有依種咁嘅暴雨連連咁依樣嘢出嚟嘅。咁、天氣之子咧，咁佢都其實有一個叫暗示咧，就話而家咧即係喺嗰個叫現在嘅世界咧，好多人都多行不義、或者嘅反常嘅時候咧，依種心理依種嘅心理嘅唔平衡咧，有陣時咧都係影響到個天氣嘅。咁、呢個咧就佢將佢咧就用一個意象咧嚟表現到出嚟。 但係喺中國嗰個唔係西方個啊嘛，嗰陣時尧舜時期嚟噶嘛，嗰陣時啲人好好噶嘛。咁、所以嗰個唔係一個懲罰嚟噶嘛。 唔知嘅，唔係你佢嗰個咧，基本上咧，我哋就即係、你答唔到你，因為佢基本上咧嗰、個水嗰、個出現嗰陣時候咧。咁佢係唔係一種叫做係人為嘅或者呢種咁嘅因素咧？我哋個所知嘅嗰記錄唔係好多，但總之咧就喺嗰個時期咧，佢講咧就係有一個大洪水嘅嗰個出現。咁、出現咧裡面嗰度咧，基本上咧就好多譬如人嘅嗰、那個，譬如居住嘅嗰個環境啊，或者咩要再重新整頓，係由大雨啊，佢嗰時就逼起咗呢個任務，做一個叫做係成個叫做療愈嘅工程啊，即係喺呢個叫成個大地至得行動，我哋就係、呢個我哋嘅東方嘅角度嘅嗰個療愈嘅一個工程。 嗱，咁頭先我哋鋪排咗就係個背景啦，咁而家我哋要答個問題就係有兩個嘅、大雨個工程係點做法嘅？咁呢個我哋都係好多即係想像或者估啦。第二個問題就係同今日嗰個題目有關啦，就係、我哋而家喺海邊揾到嘅圖案，或者甚至係咪呢成刻同雨有冇關係？即係話佢嗰陣時會唔會嚟？即、係有佢嘅輕手足會嚟到你，好似香港呢一邊咁啊，要有幾圖俾啲意見啦嚇。第一個就係個工程大雨工程學。 哦，係啊，咁嗰個可以噶。咁啊，我想即係你可以再放翻咁、 有準備，原來你有準備嘅，另外你有準備嘅。 我計咧十幾年前已經準備咗㗎啦，呢個係嗱我哋嗱呢個咧就少少都係做下宣傳啦嚇。我哋嗰個香港飛釣學會咧，其實去到千禧時期咧，都我哋整咗個叫東方飛碟學嗰、個原因咧，就就覺得可以咧，利用一個叫好多東方嘅，我哋有好多依啲古老嘅文化，或者研究飛碟，即係中港台研究嘅飛碟嗰個角度，同西方唔同嘅有啲咩嘢可以大家交流。 但係點解雨嘅治水會同飛碟學有關咧？ 梗係有關啦。因為嗰個咧，即係如果你用東方飛碟學嘅嗰個角度嚟講咧，其實中國好多古文明裡面咧，其實牽涉到咧嗰個咧就等同於西方啊 ，Denikin 啊，佢哋咧都成日講咧一種叫遠古嘅外星人，佢嚟嗰個地球嘅時候咧，佢做咗好多一啲事蹟咧，而係佢影響咗地球文明嘅，咁啊依啲線索咧，即係你話嗱證據出來。咁我哋咧就即係都留低咗唔少嘅嗰啲叫古籍啊典故裡面嗰度咧，就揾到啲線索裡面嘅蛛絲馬跡，係有待去嗰個證實係定唔係。咁啊呢個咧呢、這個方向咧，即係都引起咗我哋咧直著興趣而開始，然後咧就用學術嗰樣嘢咧嚟建立咗呢個叫東方飛碟學嘅。咁佢包括咧就有好多嗰啲學問咧，你會發覺咧原來五花八門係幾好嘅嚇。我哋再下一章啦，係啊，嗰、個係。咁啊，其實你睇睇嗱，呢個其實最關鍵咧，我哋都不得提及嘅，即係研究嗰個大雨時期嘅嗰個大雨治水啊，呢、這個叫做係退水嘅工程啊，裡面嗰度咧，成個嗰個概念咧。我覺得就唔係我哋香港人咧，即係自己咧生安白造咁樣諗出嚟。咁原來咧台灣咧就有好多學者咧，好多專家咧已經研究咗好耐㗎啦。所以我2008年嗰時候，我哋都做一個專輯咧，就叫《七星山傳奇》啦。呢、這個就其實寶島嘅嗰個叫做係古文明 七星山喺邊度嚟嘅？ 七星山就是陽明山在上的那個嚟嘅， 喺台北的。 好奇嘅，七星山咧有一個最經典咧，嗰個咧就佢裏面咧有一個石頭叫反經石啊。咁反經石咧，其中咧有一嚿咧就放咗而家喺個總統府嗰度。嘅門口嗰度，你哋可以睇嘅。因為嗰個反經石咧係一個好特別嘅一個石咧，就係話你好多時咧你啲譬如指南針啊， 會掉轉。 去到那度咧，就即刻 被它干扰了的。 嗯。咁即係啲磁有啲问题喎，嗰度磁场有啲问 题。咁佢哋去研究呢，即係河間七星山嗰度呢，就见到有呢啲咁嘅石头嗰个现象呢，佢哋认为呢个係摆喺度嘅一种坐标嚟嘅。可能呢，即係如果佢到目前呢，佢都有个说法，就係话呢，可能咧嗰度咧就俾一啲叫做係嗰啲叫飛行物，即係嗰個不明飛行物咧，佢嗰度咧有個路標嘅指引。咁啊呢個咧就牽涉到咧，即係成個嗰個阿里山嘅嗰啲，或者係台灣啊，佢裡面嘅嗰啲太平洋系嘅嗰啲 係 Polynesian 啦， 嚇嗰啲文明啦嗰樣嘢。咁佢裡面咧，再我哋下一張咧，啊個頭先個七星山嚟。咁啊呢位。教授咧就最重要啦，呢位叫做係阿林聖義，呢位長老嚟嘅，佢係嗰啲高山族嘅嗰個長老， 即係佢係嗰啲原住民嚟嘅， 係原住民嚟嘅，同埋佢地位都非常之高添嘅，嚇。咁佢咧就係喺嗰個基隆嗰度咧有個鞋鋪，咁佢又係中意咧就成日爬山，咁啊咁但係咧咁佢咧就即係好受尊敬嘅一個老人家嚟嘅，因為何解咧？因為佢本身咧咁佢咧就係都係一個叫長老級嘅一啲原住民之餘嗰陣咧，佢好關心社會，咁佢當時咧即係。台灣咧，即係起個核電廠嘅時候咧， 佢係反對嘅。 係去到核電四嗰時候咧，佢同咧就好多嗰啲即係台灣嘅嗰啲人都認為，其實台灣用起核電廠咧，用嚟發電啊或者有用嘅嗰啲作用咧，三個都已經足夠噶啦。何解要起第四個？ 同埋你經歷咗福島，你都知道啦。 佢仲未經歷嘅。 我知道，但係都估到嘛。地震區係唔適宜有核電廠。 唔係，同埋佢哋都講到明嘅，即係問：喂，你係咪軍事用途啊？係你又唔該你講講，咁啊即係名正言順啦 ，Benny 啦。你唔講嘅時候，我哋都 check 到係即係咁樣樣啊。咁但係咧，咁佢即係有好多時咧，即係政權咧有陣時會做啲嘢。我講係又係噶啦，推動緊噶啦。啊，呢個工程係喐緊噶啦，咁樣。咁啊，點知呢個長老咧就最厲害咧，就係佢喺嗰個佢哋建址想起核電廠嘅嗰地方咧，佢居然咧就喺佢嗰個山坳啊嗰度咧揾到超過三四個嘅嗰啲古代嘅遺跡，證明嗰個係一個聖地嚟嘅。古代嘅嗰啲原居民咧，裡面咧，甚至我哋揾唔到佢記錄嘅嗰啲原居民咧，已經喺嗰度咧。就留低咗好多啲遺跡，如果你起呢個核電廠嘅時候咧，你一定咧就破壞咗好多呢啲叫古文明。你咩咩都係先，窒咗，咩唔起。咁佢當然咧，咁佢講嗰時候咧，佢唔係得個噏字，咁佢咧就嗰證據咧就亦都係揾到出嚟，就譬如喺嗰個有個叫針。好多叫針樹山裡面嗰度咧，即係有好多嗰啲竹樹，其實變咗迷宮嚟嘅，即係好似紅衣小女孩咁樣嗰啲山咁樣咧。裡面找到幾個那些古代的祭典的石頭， 有石頭，但是當時他這些是拜什麼東西的？ 跟那個與那國的那個流 程照計就不是那些漢人，那些 很接近的， 不是漢人拜的那些東西。 難說，因為我們現在呢，即沿海的那個，我們即中即整個中國的那個海岸線裡面呢，沿海的那些留下那些海底的有一些這樣的古文明的遺跡呢，我們不是那麼多見，但不是說沒有的，其實應該東海啊、舟山啊那邊特別多的，但是我們沒有那種研究。但是台灣呢，就在那裡呢就已經除了與那國，其實與那國是近過台灣多， 多過大多日本的，你在台灣那邊下去快很多的。 是，而且呢，除了那古城之外，他還找到呢就超過了三個水底城的，有一個叫十字城啊，有一個什麼這樣的。 在哪裡來的？ 圍住的有好幾個的，我今天呢就沒有帶那些資料，我不敢亂講。咁樣就，但係咧，佢超過咗有三個咧，就已經我哋第時可以做一個專輯嚟研究嘅。我都掌握到好多資料，呢位老先生都俾咗好多資料我哋。咁其實歸納嚟講咧，即係用翻個大禹治水個時期咧嚟講咧，佢哋揾到呢啲古，即係呢啲古蹟，尤其是咧就喺個台灣個北邊嘅嗰度咧，有埋啲秘洞添嘅。咁佢裡面咧就係佢就係都得到咧一個方向，那個方向咧就話咧應該咧依啲古蹟咧就係喺嗰個叫做係大洪水嗰個時期， 佢哋都有大洪水啊？ 係， 整個大洪水 的事，即係你嘅意思係話咧，台灣嘅原住民 係 嗱，咁呢個要講清楚，因為原住民都好多族噶，唔係一族嚟噶，即係原住民入邊 都 有 大族嘅，都幾個 都有講大洪水， 係有啲唔係成個嗰個嘅太平洋係嘅嗰個都有提及嘅呢、這個係。咁佢而最重要咧，即係佢有一個任務啊，即係一直喺度做咧，就係、是。佢將呢個叫做係成個台灣，佢揾到有好多呢啲叫古蹟，咁然後就將佢咧就係歸納咧，就有個方向咧，就話呢個咧就應該咧，即係如果計翻咧，我頭先講話五千至七千之間咧，咁佢都係有提及嘅。佢話嗰啲古蹟咧裡面嗰度咧，甚至咧有啲被動啊，佢直頭咧係喺裡面冶金添嘅。是他们的那个工厂来的。咁、而他说这班人呢就应该呢如无意外呢就在大洪水时期呢有他用那个方法就匿咗在那个洞穴的里面就被水盖了之后的时候呢去到个水差不多去某一个高度的时候呢他就走返出来、然后呢就在那个时期呢咁这班人里面呢咁他有几个地方你会看到呢他就做了一些人造的工程，譬如現在你看他的個另一邊那裡一講呢，就這個呢就是一個基隆啊、金邊啊那邊呢而去、發現的，就有很多那些石頭呢他會順應到那些水流呢是做了一種叫漩渦， 就是你圓圈那裡 是的，漩渦流 就是一個 vortex， 咁佢呢個係一個佢好大嘅一個證據咧。 佢點解要做個漩渦度？ 係令到嗰啲海水咧裡面咧有個洗滌嘅嗰個工程。佢啊，因為咧佢尤其是北邊嗰個咧，咁佢因為佢又喺嗰邊嘅原居民嚟嘅，咁佢咧就做咗好多啲資料咧，佢就話其實就好有趣。佢裡面嘅嗰啲因為有依啲佢哋認為係人造工程嘅嗰、那個建築喺度嗰時候咧。啊！依啲咁嘅建設喺度咧，佢令到成個台灣咧嗰個變咗有個好大嘅功能，就係、可以將太平洋嘅嗰啲下面嘅嗰啲水流啊，做咗一個方向定向咗。嚇、那個暗湧啊，嗰啲嘢全部都喺度咧，即係做咗一個穩定嘅一個流向。咁啊，將成個嗰個太平洋嘅嗰個水流嘅嗰個方向咧，就穩定落嚟。咁啊，尤其是咧呢一種咁嘅漩渦水，咁佢話咧其實製咗都叫陰陽水嗰個效應。咁啊，令到咧就有好多，譬如裡面咧有啲渣滓，有啲冇用嘅嘢咧。是經過這樣東西，如果是天然物那它就是一種叫洗滌分化、或者其他的那些東西，它近期都經常發現一件事很有趣，即你會看到呢、它即對開那個呢就是沖繩、那些那裡呢、沖繩有很多時候呢即有一些或者那些叫做是、垃圾、廢物那些呢，它們呢有時候就會、順著這條流呢，他們找到那個流向呢，然後在那裡收集垃圾、來做一個叫清理的工程呢，他有把握這樣來做、因為為什麼呢？因為他說那個水流的那個東西就做得挺完善、如果是天然呢，那他就是 天工造美、但是 他的理論呢來說呢，就說應該呢就大禹曾經有一批他們 的人是在個台灣這裡呢，就當個水位呢去降到呢、這個我哋而家呢個時候嗰時候咧，佢有一個叫整頓嘅工程，咁呢個咧就其中一個線索嚟嘅。咁樣嗱，呢個咧就始終咧都係叫台灣啦，唔係我哋今次個主題啦。但係咧就呢位老先生咧，咁佢咧就嗰時都有提及嘅，因為佢嗰時去嗰時咧就應該係1999年嗰個時期認識呢位老先生。咁佢咧就話咧，佢話其實咧你哋咧即係佢話你哋香港咧。那裡呢應該有很多那些留下的古文明在那裡、 那現在我們講的那些劍啊石刻啊，這些古文明 我不知道他知不知道，但是他就想過，因為他是長老來的嘛可能他超自然的來的，但是他不是說他說呢好像、那些被動、其實香港應該特別多的、因為他說他來過香港來什麼，他說元朗是很多，不過他有去到看的時候呢是損壞了、因為呢好多人不知道那些是一些古文化的遺跡的、你一入到呢屎又有尿又有變成是廁所的、另外呢即譬如 佢做一個舉例啦，即係更加明顯咧。佢話大嶼山咧、有好多依啲咁嘅洞，最出名嘅明礦灣啦，嗰、個明礦洞啦。佢話呢啲洞咧，你唔好以咁簡單以為佢係天然嗰啲嘢，佢喺個石塊之間咧，嗰、個咧其實製造咗一種通風嘅效應嚟。 即係佢嘅意思就話咧，有多貌似我哋而家以為係自然現象嘅嘢咧，其實係人造嘅。 係啦。咁佢咧就咁佢咧就有一個大膽假設，佢話你哋去揾啦，僆仔，佢話你揾到嗰時候咧，你就可能咧就會做咗一個好大嘅一個佢而家要做嘅嗰樣嘢啦，就係佢喺台灣佢做咧，佢負責咧就揾翻《山海經》裡面嘅造水工程，成個水流點運作咧，嗰樣嘢咧喺台灣揾到，佢而家中國嘅造山工程咧，佢話你唔使去咁遠嘅咩？你在香港你會找到的。 咁呢個就同大魚就扯上關係啦，開始。 好，咁啊下一張咧要睇咧，因為佢呢個理論咧，基本上咧佢唔係就叫做老作、因為呢個長老咧，基本上咧，我懷疑咧佢根本係一個科學家嚟嘅、因為佢有好多嗰啲衛星圖啊咩嗰啲人咧，即係全部話喂邊個幫你啊？佢冇人幫我嘅，有呢啲咁嘅圖啊，嗰啲我哋唔係民間自己嗰個軌跡嚟嘅，咁我唔再多問啦、因為可能裡面有啲政治因素嗰啲嘢，我就唔理啦嗰樣嘢。但係咧就呢個咧，咁佢都有提及嘅，即係呢個咧就大家都如果研究嗰啲神秘學啊，或者個成個地球嘅地理咧，都有叫神秘三角洲現象。 我哋以前講過啦。嗰、那個日本嗰個同埋係百慕大嗰、那個啦，原來對應嘅嗰、那個 最勁嗰、那個嚇嗱，呢、這個咧就喺嗰個叫嗱中嗰條中間線咧就赤道啦嚇、上下其實有個關聯嚟嘅。我哋講嘅嗰個即係譬如喺嘅東方魔鬼三角洲咧， 係啊，東方魔鬼三角洲我哋講過啦、 就係從嗰個台灣、日本再對出嗰嚟整嘅，嗰、那個咧就亦都係咧。如果你係睇《寒戰太平洋》咧，佢最篤咧，即係話嗰啲外星人咧住嗰度咧就十四嗰個位嚟嘅。咁啊，呢個我咪再褪埋下一張咧嚟講啊，我嗱嗱聲講佢嗰個嗱， 呢個就係魚嘅九州。係 啦，魚咧建立九州嘅嗰個位嚟嘅。咁啊，呢個咧就基本上咧，我而家都係喺度研究緊嗰個咧，但係都未就去到一個叫做係完善嘅階段。咁但係咧就其實就因為咧嗰位老先生都有提及嘅，佢話咧如果你睇成個九州嘅嗰個工程嘅形成咧，唔係喺九州嗰度咧嚟搞嘅，亦都唔係有一個中心點係點嗰個叫中原文化就嗰陣。佢話你係估唔到咧。佢啊，其實就都係喺南邊，因為大魚咧，係嗰時候咧，就去到，如果佢嚟到香港嗰度咧，有一個可能性又講出嚟咧，就係、是、香港嗰個位咧，就俾佢嚟講咧，就佢想定嗰個叫海岸線嘅位置，差唔多呢度咧，嗱，我哋見到香港島啊，呢度得噶啦，因為香港大嶼山最高都係好即係喺大陸裡面講都係山仔嚟啫嘛，但係咧佢咧就喺嗰度揾到依啲石刻咧，嗰個原因咧，即係有個可能咧就係佢 mark 咗嗰個叫做係嗱，而家嗰個海岸線咧就定個位就係差唔多咁樣樣，咁而咧你就咁咧你去講咧就可能喺個石刻嗰度係有一個方向去研究啦，嗰、那個嚟啊，但係佢最關鍵咧就話嗰個唔係最緊要。佢話香港咧，如果你研究香港嘅依啲古文明嘅源嗰、那個即係最大嘅功能咧，就係響《山海經》裡面嘅造山工程咧，尤其是做依個九州嘅嗰個工程咧，你唔好睇嗰邊，你當嗰邊係源頭，你當香港咧 係一個源頭， 係一個源頭，即係等於咧你睇昆崙山、喜馬拉雅山，我哋其實成日攬住個昆崙山脈。其實我哋所講嘅昆崙山脈其實係應該係喜馬拉雅山，唔係而家嘅個昆崙山。 唔係而家個昆崙山嘅，古代昆崙係唔係我哋今日嘅意思嚟嘅？ 昆崙即係月光咁解。 係啊， 昆崙咁啊。咁佢話嗰個咧，你落到嚟咧，嗰個咧就好似嗰條水就流咗落嚟，香港都係佢其中嘅一條脈線嚟，落海嘅脈線嚟嘅。但係咧就我都問一啲術數師啊，都或者風水師嗰時啊，佢都其實都好多人都唔答嘅咋。究竟咁如果咁嗰時，喜馬拉雅山嗰個源頭係龍頭啊，嗰、那個脈嘅頭啊，定係尾啊？唔講。何解咧？因為如果嗰個係頭，香港就應該係尾。 咁但係可能 因為有海啊嘛， 香港係頭，嗰邊係尾啊。 係啊，依、這個唔知道啊。所以裡面咧喺術數嗰度咧，嗰啲朋友咧，你話，因為好似話阿賴布衣咧，佢其實佢有個見解嘅。咁嗰個我唔係好熟啦。咁但係咧就講翻嗰個咧，佢就講。 做山工程咧，佢話佢覺得即係有個線索啦，就教我哋去揾嘅，即係等於佢喺寶島嗰度咧，佢揾嗰個叫做海嘅線索咧，佢揾到個方向。佢話咧做山嗰個咧，喺香港做咧，佢都有個方向你去做啦，咁樣啊，咁樣就嗰個方向係點樣咧？依個佢就係話咧，佢同你起金字塔啊，或者咩嗰啲文化咧，都有一樣嘢係佢哋依啲長老級嘅嗰啲人咧，佢哋去印證嘅一種方法。 喂，咁翻翻去， 完全唔係方， 翻翻去，翻翻去，我哋一開始個問題咧，係咁澳洲嗰個其實係咪一個地標嚟嘅？ 我諗都係嘅，同埋嗰個最關鍵咧，因為澳洲嗰個咧，即係應該咧，即係而家好多人都研究咧，話佢供應緊成個大氣嘅嗰個叫氧氣嘅嗰、那個。嗰、那個成分咧，嗰、那個關鍵嘅位置，咁啊呢個咧，佢其實都有人都有個研究，係第時揾嚟同大家分享呢啲咁嘅。 即係總之你見親呢啲即係山咧，佢嗰個奇形怪狀， 係啦， 咁就有啲嘢後邊嘅。 唔係佢最重要咧，佢咧就講佢又唔係好抽象嘅，佢係講佢話嗱，好簡單啫，因為佢都嚟過香港嗰度睇，佢話你研究九龍嶺啦，佢話九龍嶺同埋八仙嶺。你如果你唔好當佢係天然嘅山，因為嗰啲山咧，你睇係不解形啊嘛。佢係不解形咧，裡面嗰度尤其是九龍嶺咧嗰個咧不解形，八仙嶺咧嗰種不解形係一種叫可以做到一叫共幹原理啊。呢、這個而家有人喺度研究個金字塔嘅嗰個建造咧，都有呢一個方向嚟整嘅。研究咧，即係石頭係有磁場。嘅嗰種， 咁佢又入邊有金屬噶嘛，係嘛？咁所以 咁佢最主要，佢話你睇嗰個咧就唔係足以證明，咁樣就係啦。你嘅論點咪已經成立啦。佢話你見到九龍嶺係一種叫做，依都好似一種叫做造山嘅工程嘅線索嚟嘅。你咧就喺個九龍嶺嘅附近，你揾唔揾到一啲叫古代嘅遺跡？當你揾到嘅古代嘅遺跡咧，咁又揾翻啲方位啊出嚟一對咧。條數你就計到出嚟㗎啦，就變成咗係數學嚟嘅、尤其是咧咁我嗰種數學我唔識咧，有叫天元術啊， 天元數 啊，天元啊術 天元術啊， 天元術，咁嗰種咧即係揾一個叫未知之數嘅嗰、那個，佢話呢種天元術咧就好神奇嘅，但係咧你即刻咧一揾到依個線索三。同埋嗰個古遺跡嗰度咧，即刻用天元術咧計到曬方位出嚟咧、九州就係咁形成。九州係咪同嗰個九龍嶺有關係咧？其實咧，我哋咧就係、有待研究。不過九龍咁佢就講嗰個最大嘅線索咧，就係九龍嶺下面咧有一個一個古文明嘅嗰樣嘢留低出嚟嘅。你揾到嗰個嘢咧就得啦。咁佢嗰時佢已經講咗俾你聽，揾到㗎啦，係乜嘢咧？九龍城寨啊嘛。天后廟嗰個位啊嘛， 唔係你講多次個關啦。我首先解釋下咩叫天元術啦。天元術就唔好大家太驚啊，因為其實我哋喺中國讀過嘅，就係嗰啲polynomials 啊，開幾次方嗰啲啊，求嗰、那個嗰、那個咩啊，嗰個根係啊係啊。咁頭先你講多次就點解係九龍城寨話？ 因為九龍城寨。那個天后廟那個位置、就基本上呢 又是天后廟 是啊咁啊佢裡面那度呢就基本上呢點解嗰陣時咧，九龍皇帝咧又撐住啊？唔知人哋咩嗰度咧，因為嗰度咧係一個咧，即係對於佢哋嚟講，呢個係唔就算英國已經即係割讓咗俾英國嗰度咧，那個位唔關你事。因為佢哋一定要保護呢個位置，等同於你有提及嘅嗰個咩？ 即係乜都覺得俾你，嗰度唔覺得俾你。 係啦，嗰度唔俾你。咁啊，拗到好耐嗰時候咧，最嬲尾咧，即係呢個老都要搞掂一樣嘢出嚟啦。所以九龍城寨呢個文化咧就流傳咗落嚟。咁、而呢個文化咧裡面咧，佢話套落去嗰個九龍嶺嗰度啦。而家咧講嗰個咧，我唔係一個叫印證嚟嘅，我講嘅係一個方向。即係尤其是咧展開大雨去做山工程。九州的那個形成呢，它有一個叫線索是放在香港那裡，是真是假呢有待去那個研究。但是呢這些線索呢就即有很多時候我們往往忽略，我們身為香港人呢，我們都覺得有點而慚愧，即很多得這位台灣的長老呢即給了這些線索我們。我們去下一張吧， 啊，這個呢講嗱，依、這個就只要賣下關子啦嚇、啊。我哋咧就係、是、其實嗰三部曲啊，裡面咧講 咧，你真係攞咗嚟賣自己廣告啊！真係 唔係兩條歌咩？唔係啱啱攞起嗰時間嚟做啊嘛，咁啊即刻過啦呢個，因為佢裡面咧嗰三部咧都係講三個地方嚟嘅， 黃河、長江、珠江。 係啦，好咁啊，就睇下一張啦、嗯、啊呢張都係台灣個嘅。其實那張我特登抄翻俾大家睇。 嗯， 啊，嗰陣咧曾經咧都係有人都係喺個報紙咧都有個專題講講過，即係話喺近未來嗰度，我哋最擔心嘅一樣嘢咧，就是、個地球嘅水位會改變。 成都唔使擔心啦，我諗嗰個機會極高啦，而家有啲地方會遲啲會冇咗噶啦。 係，咁啊呢個咧，即係你會睇到咧嗰個水位嘅上升啊，嗰樣嘢咧，即係大雨嗰個時期咧，即係去定嘅嗰個水位。我哋要研究佢究竟系唔系嗰個海岸線嘅嗰個。 咁如果將來嗰個水位高，會唔會浸咗成個中環咧？ 驚佢唔係佢而家佢我睇嘅呢一個佢講佢就係話會有嗰個可能，因為咧佢話最重要咧，好、多時咧即係我唔係好明嗰個原因，但係佢講係七十米， 係 好緊要。佢因為咧成個嗰、那個佢褪埋下一張嚇。啊嗱、这个、呢個咧就香港嘅嗰個水位嘅嗰、那個嗰、那個而家嘅嗰個型啦，再下一張啦。 嗯， 所以我分開咗呢個十八區咧，裡面嗰度咧，其實大家咧即係都唔好就咁覺得咧，即係呢個咧就即係好隨意咁樣嚟去分開。 邊度水位最低啊？ 嚇、 啊？邊度最低嗰、那個嗰、那個海岸線最低啊？ 唔係海岸線係平噶嘛，嗰、那個係啊成個海嗰嚟黐住。咁但係佢其實呢個十八區嘅嗰個分布咧，裡面咧我哋在研究嗰時候咧，就有好幾個區域嘅，裡面咧即係我哋就睇到咧，即係其實喺嗰個時期，即係殖民時期嗰時候咧，佢嗰個分區嗰時候咧，佢有一個淵源嘅，有個因由嘅。因為我諗咧，大家咧即係如果都有了解呢個通識咧嚇，歷史通識咧，就知道咧佢初初嗰時佢英國唔係想要香港嘅嘛。 舟山群島、浙江、 舟山嗰度嚟嘅。咁、但係咧就咁啊，舟山就唔肯俾啦，因為好大，好多礦源喺嗰度而家。咁佢即刻提出呢個㗎啦。 就要香港島，香港島啫喎。 係啊， 香港島就唔係九龍嗰邊喎。 係啊，呢啲少少通識咧，即係要咁樣大家留一個印象啦。即係總之香港島咁有部分九龍嘅地區。咁大嶼山咧就其實佢覺得冇乜用嘅。俾埋你啦，即係咁樣樣。咁所以咧就開頭嗰時候咧就冇新界嘅嗰個區域嚟嘅。咁因為新界嗰個區域咧就即係去到嗰個叫一。894係嘛？即係1941就開始。 我咧，我講啦，嗱就分三期嘅。第一期咧就香港島啦，嚇咁香港島嗰陣時即係同而家好唔同嘅，因為嗰陣時連中環嗰度其實都係海岸線嚟㗎啦。收尾填咗出嚟，填咗好多啦。咁跟住呢個第一次鴉片戰爭，第二次鴉片戰爭就割埋界限街，即係而家我哋呢度啦。界限街以南。即係所以你行個界限 街，界限街就 以前嘅街就界限街嚟嘅，就係嗰度一條應該有條邊界度嘅。咁跟住再打埋呢個中日嘅甲午戰爭之後輸咗啦。咁英國佬就同你講，不如你都輸埋啦，咁不如你割埋唔係租埋呢個新界嗰邊俾我哋。咁我就99年期嘅啫。咁但係我覺得最無厘頭一樣嘢就係成件事本來就唔關大嶼山事噶嘛。咁點解會俾咗大嶼山俾英國佬咧？即 係冇用啊嘛。唔係佢即係我諗喺當 地，但係咁喎，大嶼山其實有人喎、 啊，係佢唔係好多叛徒添，即係喺嗰個叫佢哋歷史上啊， 張寶仔嘛，張寶仔嗰陣時， 敦啊，佢哋嗰啲都係啦。 張寶仔嗰陣時係咪喺大嶼山嗰邊咩噶嘛？ 長洲都有啦， 有隊艦隊一路噶嘛。嗰隻艦隊係好似多人過呢個清朝嗰啲海軍嘅， 有咁嘅講法 所以而家嗰個拍張寶仔拍得好流咯，因為嗰時張寶仔咧係打贏埋英國佬 嘅，係好勁嘅。咁但係咧，佢嗰、那個即係界限街嗰、那個整嗰陣咧，咁你如果當佢嗰個叫做係慢慢即割到咧，就變成咗而家嘅香港島嘅呢個原因咧。咁我諗佢嗰個時期咧，嗰班英國嘅英國人，同埋或者即係各樣呢個時刻嗰時候咧，或者某一啲人咧，其實大家知道咧， 去到而家呢個十八區嘅呢個圖咧，裡面嗰度咧，香港咧就成為一個咧可以即係點講啊？可以完整嘅一個 baby 嘅型嘅、哦、地域 baby， 即係咁先計砌夾數，咁先計夠數。 因為咧，佢最重 要，佢又唔要多，佢就要咁多。 因為佢初初嗰時候咧，佢淨係有嗰個叫香港島，嗱香港島似一隻青蛙啦嚇。咁、嗯、啊，然後就九龍咧就部分嘅地方啦嚇。咁、嗯、樣就同埋大嶼山咧夾埋咧就叫三合一。咁、 嗯、 都唔係有一個叫做完整咧，有一個叫風水 BB 嗰種型嘅嘢。咁、 嗯、 啊。自從咧就攞埋界限街以北嘅嗰啲新界地方嗰度咧，最關鍵咧就係叫做大帽山。 嗯， 大帽山嗰個咧就砌到而家成個形咧，你會睇咧九龍嗰個形咧係一個 baby 嘅形嚟嘅。 嗯， 嚇、啊、個心咧就係大帽山嚟做主。咁、 嗯、 啊，屯門同埋元朗咧。就是咧呢個 B B 嘅頭嚟嘅，咁、哦、所以咧青山咧嗰度係多精神病嘅、 哦， 頭腦有問題， 頭腦有問題。 啊，嗰度 呢個我哋以前講過啦，青山度就 咁啊，同埋邊度咧係佢個 pat pat 啊？ 嗯， 咪我住嗰度咯。 哦，沙田 係啊，沙田咯。啱、啊、啱就係佢個呢個咧，第時你可能睇《月眉草堂筆記》啊，或者有好多講風水。 嗱、哦，我哋有剩低唔好多時間，我想問你幾個問題啊？咁呢個分區或者英國佬嘅同呢個大禹治水有啲咩關係咧？ 啊，我覺得咧喺嗰個時期咧，佢應該已經知道咧香港唔係咁簡單，唔係就咁叫做鄉，即係喺個叫做扶南文化裡面，我哋之前都講過咧，嗰啲 做鄉我都唔喺香港島，喺大嶼山嗰邊啊嘛。 係佢唔止嘅，佢原來佢瀑布灣啊嗰度咧好多嘢㗎，即係種埋嗰啲香木啊，係移植過嚟，所以香港有好多好多一啲叫做文化，我哋咧即係我哋渣係冇將佢歸納出嚟㗎嘛。但係咧咁佢而家咧即係大家越嚟越多人咧都已經揭發你頭先都係提及嘅大坑，同埋維多利亞港嗰、那個係一個隕石圈嚟嘅。 系呢、這个亦都我哋以前提过啦， 有人提过，系一个隕石，尤其是大坑嗰度。 嗯， 吓、啊、呢、這个等于北京嘅嗰白杨，而家好多人都喺度讲紧咧，白杨嗰度咧应该系一个叫隕石区嚟嘅，系。 嗯， 咁佢里面咧就系、是、有好多其他嗰啲价值啦。咁因为其中一个咧，佢睇到呢个地方有一样嘢咧，就是、当时咧即系响佢哋嘅嗰个文化嘅嗰个水平咧，就唔知呢啲有啲乜嘢嘅作用，但系咧就已经。從一個叫做係另類嘅一種科學或者利用風水學嘅裏面講咧，都覺得呢樣嘢係大有作為。咁所以佢都 mark 咗之後嗰陣時候咧，其實跟住咧佢設計呢個區域嗰度嚟睇咧，你會睇咧嗰個叫做係嗰啲叫街道嘅分布圖咧，就好過癮嘅。嗰、那個分布圖咧，嗰、那個咧裏面咧就會睇到咧皇后大道是怎樣嚟做，跟住咧嗰二十幾個嗰啲廣督嘅歷代廣督嘅名整嘅街道嘅分布，係造成咗個風水局嚟嘅。咁、而咧就嗰度都唔講咁多住啦。咁而咧佢要嘅嗰個嘢嗰度咧，就今時今日咧，就而家咧，即係香港都會知道咧，依啲古代嘅石刻，我喺六十年代嗰時都已經其實知道有好多學者咧都有研究，不過佢研究嗰度咧，第一咧佢嗰個叫公開發表或者係流傳咧唔係好多，所以我哋所知有少，但係咧就係睇到唔係冇人去研究嘅。 啊，記上翻翻嚟嗰個大鏡先啦，因為我想即係趁住有少少間，我問下記錄另一個問題。嗱，因為我哋睇到啲石刻咧，似唔似嗰啲喺頂上邊青銅頂入邊嗰啲饕餮啊？ 其實是似大禹鼎， 大禹鼎啊 嘅嗰啲文嚟嘅，應該我哋咁啊，而家大禹鼎咧，即係我哋係揾唔到啦。應該其實就阿高行健話上去靈山去揾阿大禹靈嘅時間咧，佢可能都想揾嗰個鼎嚟去做見證嘅，但係而家我哋係見唔到那個鼎。咁依啲咧就應該係鼎嘅嗰啲文嚟嘅。嚇，依啲咧因為咧依啲文咧，即係你同道家嗰啲咧嚟去。貼埋咧，我第時或者揾一啲道家嘅嗰啲古代嘅，其實每一個神仙咧，佢都有依啲咁嘅 嗰啲似乎嘅，係啊，有人都提過，即係有啲佢哋都有呢個感覺喺度嘅。 係啊， 佢係似一啲道教嗰啲符啊。 係啊。我都幾榮幸咧，有好多嗰啲道長咧，咁佢有時佢哋會印嗰啲書咧，咁嗰度話：喂，你要唔要？要咧，我俾本你。咁啊，梗係要錢噶啦嚇。嗰、那個咁啊，就有啲咧，即係可能佢印咧，就只係得 300多本咧，其實係俾讀慣用嘅嗰啲咧。咁有時我啲有幸咧都會收到，尤其是呢一種，佢哋唔係咁即係大肆公開嘅，因為嗰啲咧基本上有時係同修道有關。咁佢咧就即係俾你認識咁。咁所以咧，依啲石刻嘅文咧，即係如果你用一個叫做係誒揾嗰個淵源咧，裡面咧，我哋可以同翻嗰啲叫做道家嘅嗰啲文化咧，裡面咧做個拼合嘅。 咁你覺得佢係咪字嚟嘅呢啲？ 字有內容嘅。咁所以我頭先都有講咧，其實極有可能咧，就係佢你見到嗰、那個，你見到嗰度咧就有呢啲石刻喺度嗰陣時候咧，佢就講俾你聽呢個地方咧，佢哋係可能喺呢度咧就做勘察做乜嘢嗰度咧留到呢樣嘢出嚟，你要記住咧，呢、這個咧可能就係嗰個水流嘅嗰、那個嚟到呢一度嗰時候咧。有乜嘢作用？咁啊，留低呢啲線索都唔奇，不過我哋解唔到，咁解 嘛。嗱，呢個就係、是、我哋而家即係你話近似嗰啲符嗰啲啦。佢其實有呢啲係有得解嘅，原來 係 有 嘅 嚇。呢、這個叫《運算道人妙經》啊，咁就係運算書啊。 因為咧，我哋而家基本上咧，我哋對於我哋中國嗰啲文化咧，即係嗰個叫保留咧，裡面嗰度咧，佢得唔係好完善嘅。咁樣尤其是咧，即係有樣嘢咧，我哋都睇到咧，西方佢研究我哋中國嘅嗰啲文字嗰時候咧，佢就都指出咧，我哋咧嗰個文字咧就泰國咧，即係用嗰個叫做咧，其實係阿倉頡流落嚟嘅，即係一倉頡咧就係自比為鳳族咧。天落嚟嘅 鳥語， 所以佢哋嘅嗰支我哋中文嘅字牌咧，就多數都係由上至下。佢話：你知唔知原本啊，我哋中文嘅字咧，有啲字咧叫沖嶺文啊，係由下至上嘅。嗰、那個咧就同易經嘅嗰個傳統咧都一樣嘅。易經我係睇個經卦， 睇卦係睇由下睇到上啦， 係樹木生長嚟嘅。下至上嚟，佢話中文咧裡面咧仲有一個系統係下至上嘅，就但係咧我哋咧即係去到而家嗰個咧，即係我哋用嘅嗰個中文嘅嗰個格式咧，都多數都係上至下，係即係王朝建立嘅嗰種文字。嗱、有依啲嘅細節嘅嘢咧，即係你會睇到我哋嘅中國文化嘅浩瀚咧，其實我哋所了解咧，可能真係冰山嘅一角嚟嘅，睇到個面。 好，跟住仲有一個問題啦，就係、是、啦。譬如呢啲文，你估佢拜咩神嘅咧？ 佢拜嗰個應該都同河道洛書係有啲關係嘅，嚇、嗯！然之後即係從伏羲嘅時期咧，就起我哋依個叫華夏文明嚟噶嘛。伏羲跟住黃帝、三皇五帝嘅出現，黃帝咧就入赘中原，就建立咗我哋依個華夏文明。咁佢咧，你會睇到咧，佢哋嗰個佢哋嗰個神咧，佢裡面咧推到最遠古嗰時候咧，就我哋伏羲係一個線索嚟嘅嚇。咁樣，但係如果講起伏羲嗰時候咧，就係即係大家就唔好話我矮化咗呢個華夏文化，係都係同古埃及有關係嚇。有好多人都有呢個咁嘅見解，咁我唔多講。咁不過咧，即係如果再深入一啲咧，喺伏羲之前仲有武神咧？ 當然有啦，盤個盤古咯， 啊盤古咯，盤古係比 Big Bang 咧就大爆炸更加早嘅一個，你當係一個概念啦，唔係好複雜嘅啫，但係你可以砌到咧嗰個咧，即係嗰個叫做文化嘅嗰、那個前後嘅嗰個排列，有個序喺度嚟嘅。 但係佢拜嗰啲係咪應該係龍嚟嘅？即係如果你睇下近水嗰度， 因為近期咧即係嗰、那個。黑魔后咧，里面出到嚟，因为黑魔后咧，而家就变咗就黑凤啦吓，个形嘅。咁但系咧就系其实卡通嗰时期咧，嗰只系黑龙嚟嘅。但系嗰个黑龙咧，就我哋都强调翻，嗰只叫西方龙咧，嗰叫 dragon。dragon 系同我哋中国龙系有少少唔同嘅吓，因为用个名咧，即系其实普遍咧，即系大家都系叫 dragon 啦咁样。但系如果西方咧研究中国龙嗰时候咧，嗰啲叫认真嘅学者咧，佢系读嗰个叫龙嘅。就用翻我哋東方用嘅嗰個名字龍， 其實 一係 L U N， 一係咧 L U 嗰個名咧，可能都係龍嚟嘅。 係佢個字都係 因為呢個唔係嗱，呢個就唔係我講嘅，呢個係阿鄭應該係咩啊？係咪鄭振鐸啊？我唔記得啦。唔係顧傑光，顧傑光，顧傑光《古詩辯》入邊啊，因為佢入邊見到個魚字入邊有隻蟲喺度， 係有條蟲喺度， 有蟲喺度嘛嚇。 因為嗱，佢嗰個叫東方龍同埋西方嘅 dragon 咧，最大嘅分別咧。Dragon 個嘴咧係鐵嘴嘅，即係禽鳥嘅嘴嚟嘅。 而東方的輪呢，那個輪是純的，玉純的。所以呢，這個叫南北之分呢，你看到北方呢一直呢他都說中原文化，但其實是逢族的文化，所以他得四個音，他是最不喜歡純音，因為我們呢，即尤其是我想呢，我們 F 音啦，P 音啦， 我們如果有時玩一些，有些你看到小孩經常都很喜歡玩的一些，現在不知道有沒有的那些呢，其實是很嬲嘅，嗰啲北方人， 你多啲做下就得啦，真 係。唔係，同埋純即係其實大家都知道南方，譬如有呢啲純音，一夾埋喺上嚟嗰度咧，其實咧就即係去到最平常用係九音，其實去到最多可以去十一音， 就加埋啲純係嘛？ 係啦，唔知啊，我未深究到，即係總之咧九至十一，梅園嗰啲咧就可以去到十。即是侯孝賢，他是個家鄉的，就是他們的音呢，音韻呢去到十一的，但是呢就你會看黃極經世，他說呢音是可以去到十二的，另外那個十二個音呢，有一個呢就可能呢就我讀不到的，那個 SRI SRI 那個，不過這個都是一個 斯里蘭加的，是吧？ 是斯里蘭加的，即 是 Sri Lanka 嘛， 咁嗰個係我係讀唔到嘅，但係嗰個音咧，佢裡面咧，即係你會發覺都唔係好常用，同埋佢有其實係有十二音嘅。咁但係你會睇到咧，即係而家譬如我哋聽國語、普通話啲北方音都係四音，大家都知啊。啲胡音咧裡面嗰度咧，佢有好多純嘅音咧，佢哋唔多用到啊。所以呢個你會睇到嗰種其實係南北嘅文化。是分別很大的，基本上是兩種。 他如果現在你找到呢，如果你是扔埋是珠海啊，或者是澳門呢，就反而跟台灣那邊和這些 Polynesian 關係大過跟中原關係的。 是啊是啊，所以呢，即其實你再深入去了解那裡呢，其實是所以大家都說，其實我們中原的文化呢是一種多聲文明的，有很多不同的， 你還有 他已經建立了自己的文化， 還有三星堆啦， 三星堆 又是，即是完全跟他們無關的， 跟我們無關， 不是跟他們無關，不要跟我們無關， 是跟他們的，還有三星堆那個呢，我們聽不，我們找不到他們的聲音，他們的現在就其實全世界有一個最大的問題，有很多這些其實 有字無聲， 很多文明呢是其實源於他們的那個聲音語音，但是呢這些語音呢是在急速那個 消失 、即有些族群可能不常用，老婆婆老公公說那些你沒有留下，你沒有記錄，讲唔翻， 同埋冇人讲嘛。 系啊，咁样就所以咧，即系嗰个其实一个叫好多人讲系文明嘅 剑嘅。仲有真系有一个问题。我哋最初提嗰把剑咧，即系好可惜咧，就系净系得一把啦。咁你估嗰把剑，即系系咩人留低度咧？ 我就未系，我就睇嗰把剑咧，嗰个成个嗰个源流，因为我都对依古中国古剑咧都有个曾经做过 research， 咁系似欧亚。指嘅嗰系做出嚟嗰啲劍，嗰啲好純正嘅中國嘅嗰啲大劍嚟嘅。咁佢而家呢個版本咧，我睇過嗰個長度啊咩嗰度咧，係其實如果擺上嚟應該係匕首嚟嘅， 係短劍嚟嘅， 短劍嗰個 係。匕首就唔敢講啦，因為匕首就 唔係匕首嗰時都未有，古代都未有嚇，未有咁精緻嘅嗰種分類， 做唔到啊，做唔到啊。 咁但係嗰個咧，因為咧歐亞字咧，佢嗰種叫係冶金工程咧，都已經好犀利㗎啦。越王勾踐咧，而家就俾你睇。 因為我點解唔強調一樣嘢就係咧，佢上面嘅紋咧係同佢而家部分我哋喺嗰度揾到係同一類型嚟嘅。 係。是啊，咁所以咧，你會睇到咧，佢依種咁嘅做劍嘅呢個工程咧，佢可能分分鐘咧，就係留低咗咧個即係中國嘅嗰個做劍嘅技術，原來已經好早有或者去到呢個叫大禹時期，唔係夏朝都應該有噶啦，已經係嗰個咧，即係裡面咧，我哋而家嗰個叫做係做劍嘅嗰個傳統咧，係甩曬噶啦，俾日本接咗落去噶啦，咁樣 咁但係咧，我哋咧就從翻嗰個叫原本嘅嗰古文裏面嗰度咧，我哋可以揾翻到好多啲技術翻出嚟。 咁我再提一提咧，就係嗰個夏朝嗰、那個即係而家喺中國嘅考古咧，係揾到啲咩出嚟啦？咁就相當然已經揾到啦。夏朝咧，實際上就而家冇確定嘅，唯一我哋估咧就係二里頭， 係 嗰度揾到好多嗰啲陶器啦。咁陶器上面咧，亦都有紋嘅。但係啲紋係咩咧？係類似歐洲嘅符紋。 嗯 哼，係就直線嘅。咁呢度即係嗰個唔同嘅地方咧，呢度有直線，但係好多曲線。 嗯、 即係你睇翻即係嗰、那個譬如喺呢啲東平洲啊，或者喺呢個東吳島啊，或者嗰啲咧，你睇呢啲咧，佢有直線噶，但係咧好多呢啲曲線嘅紋嘅，咁呢個就係直線同曲線之間嗰、那個嗰、那個係兩種文明嚟嘅嚇。你話曲線嘅話咧，就好難畫翻同樣嘅嘢出嚟，但直線就得啦，直線就好易啦，直線就 直線已經瓜蝕咗嘅啦嘛， 瓜蝕咗嚟嘅嘛嚇，咁所以如果係去到曲線咧，就開始係文字嗰、那個、開始接近文字啦，就唔係純粹係一個線條嘅符號嚟 嘅。咁啊，去到呢個時候， 我仲有就係咧，譬如呢啲就算佢係呢個直線都好啦，佢有好多框啊，譬如你睇開始睇到呢啲框咧。亦都喺瑪雅嗰邊咧，即係中南美洲嗰邊都開始，即係你喺嗰啲挑刻上面都有嘅。因為我最近我喺加拿大我睇過，就呢部分咧就似翻喺中南美洲入邊揾到嗰類型嘅圖案咯。 嚇，咁啊，不如臨尾嗰個我放埋另外嗰三張圖，我做咗嗰啲功課俾大家睇嘛。 好啊好啊。 放埋最後面嗰。三張嗰、那個50個香港三峰排行榜俾大家嚇睇睇係嗱依個50個三峰嘅排行榜咧，即係裡面咧大帽山個關鍵我哋頭先講咗啦。 你話大即係你嘅意思就係大帽山其實大嶼嘅山海工程嚟嘅？ 唔係山海工程應該最重要咧，就係我上面睇到嘅嗰個慈雲山、雞胸山。鷹巢山、琵琶山等等，呢、這個叫九龍嶺。咁啊，嗰、那個咧最重要咧，大嶼工程咧，佢有用到嘅嗰個山嚟。咁啊，另外咧就係八仙嶺嘅嗰個啦，係啊，八仙嶺嘅嗰個咧。不過咧，最近咧，我其實都叫我啲元朗朋友咧，都揾翻元朗嘅嗰啲山勢嗰啲名出嚟。咁佢哋都係揾緊。因為咧，我哋有好多時咧，我哋睇政府地圖咧，都冇乜講嘅嗰啲山。咁我而家要研究元朗嘅嗰個風水問題噶嘛，係啊，嗰個係咁啊，跟住再下一張咧，俾埋大家睇啦。嗱，呢個咧就即係其實古代飛碟學啊，同東方飛碟學啦，嗰個嚇，咁啊再跳落下一張啦。呢個我係好想即係得睇一睇嘅，因為咧我哋研究呢個飛碟學嗰個想做嘅一個任務咧，就係話我哋嘅華夏嘅文明咧。其實有試過有幾次咧， 大浩劫 嚇文字嘅浩劫啊，唔係文化浩劫，用文字咧嚟講咧嚇文字嘅浩劫嚟嘅， 即係突然間啲字 係啦， 啲人唔識解， 係重新再執過或者唔係唔識解，毀滅咗嗰個原本嘅嗰啲文字咧，從頭嚟過洗牌嘅咧，其實有三個嘅即係關鍵啊，就係秦朝嘅焚書坑儒嗰個啦，仲有一個咧就一個大悲劇啦，《永樂大典》嘅嗰個大火啦， 大火 我諗大家即係而家都知道講咩嘅。咁啊，但係最主要咧，近期咧就依個文化大革命其實文化大革命咧，佢最 咁嗰個大禹碑同埋俾個文化搞革命嗰時咪 咪就係咯，係但係咧，我講俾你聽，我其實係樂觀嘅。縱使咧，即係歷史咧，即係呢啲文字出咗嚟。嘅時候咧，其實中國文化有樣嘢好得意嘅，其實咧你最重要咧，你學咧唔係就咁叫做說文解字，係第一個維度嚟啫。文字裡面咧，佢基本上咧佢供應緊咧一個幾何架構喺度嚟嘅，唔單止文字，文章都係嘅，有個幾何架構裡面咧，有啲唔使講，但係你了解嗰個結構咧，你可以咧就返本歸源，揾翻到。 裡面的那些內容是從來沒有甩過的，好像電腦的那些那個功能一樣的， 你以為你洗了它的，但是有辦法找回那些信息那些資料出來的，這些呢我們要找那些專家，尤其是道家那些講的，不是我講的了，我只是想提這三個呢，就令到我們呢，譬如會有一個困難，但是呢就變成了一種叫做考古的難度，亦都有趣了，就是這樣 的。咁雖然呢就即係中國嗰個文字呢，即係大家都好多研究啦，但其實呢都仲有一部分嘅字我哋而家唔識解嘅，咁呢個就今日 石刻啦， 石刻啦，仲有譬如嗰個大 禹書啦， 禹書啦，好多㗎。咁我哋今日原本就應該講嗰三個法定古蹟嘅，咁但係即係講得一個啫。原本因為我哋想講埋呢個玉虛宮， 玉虛宮又要講嘅，不過請埋兩位師傅講啊嘛。 係啊，講玉虛宮就唔夠時間啦，完全係嘛。咁我哋跟住有影碟城故事嘅，咁我哋下禮拜再見，拜拜。 拜拜。